境事日胡乱拉人检控作不实证供然后撤控 Andy 还鼓励说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让还说通过之后中央便落实基本法中普选的承诺优化无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说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高官落区宣传政改林郑要市民千万不要阻止他们梁振英说落区难不到我的这样挑人的态度是有商有量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水货客严重影响民生市民视力救济商家们和政府却赖他们影响旅游业用尽宣传机器抹黑光复的市民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逢星期四晚城寨言 吓大家先， 呢啲歌唔会吓亲大家嘅， 唔系我哋嘅叫声会吓亲大家， 我哋就一定会啦， 系啦吓，真系醒醒神先啦，而家八点半啱食完饭，可能有啲反气攻心，系啦， 醒一醒先， 系啦，又嚟到我哋呢个怒汉推歌嘅节目嘅时间，今晚又请到嘉宾 Harry 帮手， 大家好， 系啊，呢期都冇探长噶啦，就大家唔使怀念佢，因为咧佢好忙，咁所以咧继续有 Harry 帮手，多谢晒先，系啦， 冇咁讲， 系啦，喂，咁啊，我哋今晚咧就好得意嘅，因为咧要应景啊，因为呢个网络23条咧，版权修订条咧就杀埋你啦。就下個禮拜三咧就會恢復呢個二讀，咁啊而即係呢幾日啦，或者嚟緊呢段時間咧，好多即係網上嘅團體啊都會即係發起好多行動啦。 冇錯， 咁啊聽日會有一個西洋菜街咧，三點鐘咧就會有一個記者招待會嘅，咁就係呢、這個鍵盤戰線啦，同埋呢個二次創作關注組同埋一班朋友，咁啊我都會去嘅，不過我要晏啲先到。 咁呢條條例就會對我哋其實好大影響 喎。係啊，咁我一陣都會即係慢慢講下，即係條條例究竟有啲咩事啦，或者啲網民擔心啲乜嘢啦。係 啦。 咁但係咧，就因為即係依個即係會咁驚呢條條例咧，所以好多行動會開始。咁聽日咧喺西洋菜街就三點鐘就會應該成個鐘嘅佢哋即係嗰個run down 個流程嘅設計。咁咧就會就有個記者招待會啦，咁就會講翻下即係點解即係呢個條例需要即係覺得。大家覺得咁驚，同埋點解會覺得咧？呢個條例咧係呢個限制緊呢個言論自由同埋資訊流通。咁所以咧，聽日就如果有時間嘅朋友咧，都可以去即係去撐下場嘅嚇。咁我哋今晚亦都因為應景嘅關係咧，我就全晚咧都會播呢個 cover 歌啊。係 啦 ，cover 歌嘅意思咧就係、是、 改編啦， 改編啦。咁但係咧呢啲 cover 歌咧就應該就冇乜事嘅，因為咧佢哋照計都有攞到呢、這個即係版權持有人嘅批准嘅。 有啲演唱會佢哋可能玩之前未必攞到。批准喎，都啱啱咪聽過，就係喺八九年 X 年代嘅一首，佢玩佢 cover version 就 cover 咗呢個英國嘅 metal band T-Rex 嘅好有名嘅歌叫 Twentieth Century Boy， 二十世紀少年。因為呢首歌即係嗰種漫畫都因為呢首歌而起嘅，嗰班恩人即係玩嘅歌。咁其實即係演唱好多時啲歌手啊咩都會可能為有啲氣氛啊。會改編人啲歌去玩嘅，咁當然有啲可能係為咗佢哋嘅風格，都有時可能係有啲意識上去改變嘅。咁其實有啲可能都需要啲講嘅係惡搞都得嘅。咁其實就我覺得喺一個表演啊或者創作世界咧，係好自由呢樣嘢。咁你唔應該受到啲乜嘢去管制。我覺得真你話去好惡意攻擊一樣嘢咧，咁呢就另一個話題嚟嘅。即係可能你舉例喺宗教上，可能你對佢有啲唔同嘅見解。但係本身我覺得創作嗰個空間其實應該就係純粹自由嘅。 系啦，因為咧呢個條例咧，即係佢其實咧由2011年開始咧就即係引進入嚟嘅。 我已經唔記得初用以為又係阿六八九嘅氣泡， 係佢都會咩嘅，佢都特別落力嘅呢樣嘢。咁琴日 我相信佢好落力，係 啊，好落力啦。 佢仲有甩光嘅年齡玩，有咩進做？我覺得佢真係 有幾亂搞咁亂。 冇錯啦。 咁但係其實11年嗰陣時咧就即係開始就諮詢啦，同埋即係準備想上馬嘅。咁嗰陣時都係呢個即係版權修訂條例啦。咁而當時咧就即刻即係佢嘅。即係公布啦，或者攞出嚟諮詢嘅時候咧，都引起呢個網上咧好大嘅反響嘅。係咁、因為嗰陣時咧，就甚至乎咧，因為其實佢而家即係改進咗少少，咁但係當時嗰個版本咧，就大家網民啦，或者係好多即係文化人啊、創作人咧，都會覺得咧，最大影響咧就係二次創作啊，所謂就係話咧，好似呢啲咁樣啦，改編歌又冇問準版權持有人嘅時候，咁而做嘢早幾年，即係而家就少咗丁堆嘅。早幾年咧好興咧網上惡搞歌咁樣啦， 係好興嘅，玩到好盡嘅啲， 玩到好盡嘅，咁啊又整埋 video 啊咁樣就，因為即係政府嘅施政就其實一路都有失誤㗎啦，一路亦都係即係為人詬病啦咁樣。於是咧就嗰陣時咧，即係幾年前咧，就即係過咗幾年啦，其實都好多人會整一啲即係惡搞歌、二次創作咁樣就係、是。即係好似而家 cover 歌咁，原本有首歌嗰陣都改咗啲歌詞， 但 係 佢改得好精彩， 係改得好好嘅，咁啊整埋個 video 啊咁樣，咁啊咁嗰陣時個反響好大好大，大到咧佢要咧係後來咧。嗰、那個諮詢咧，即係其實佢本來諗住要上馬拎去立法會議讀嘅，咁但係咧後來咧都要掹翻落嚟。 O K， 咁啊重新諮詢咁樣。 咁過咗好耐，四年嘅咯，大家都已經記唔記得咗？ 其實中間咩嘅，即係中間佢諮詢啦，跟住上個立法會啦，跟住後來因為拉布，其實唔係拉佢，拉呢、這、一個當時係拉呢個替補法啊，替補即係嗰個替補。方案即係講緊如果你就辭職嘅時候，嗰啲議員咧就即係唔可以自己即係再去參選翻嗰下，因為嗰樣嘢拉布咧，拉到咧呢一個法案咧，即係呢個版權修訂咧就拖遲咗，咁就要過咗下一年先。咁、去到應該係2013年嘅時候，咁佢再即係重新即係停咗佢啦，跟住再重新攞出嚟諮詢咁樣。咁咧就中間咧就有即係好多嘅改動啦。咁、其實咧就而咧，即係當時網民最大嘅關注就係關乎二次創作嘅時候咧，咁咧佢政府咧就其實佢轉咗人嘅，好得意嘅，即係佢負責呢一個諮詢嗰個咧，就轉咗個，佢又唔係即係轉咗個負責個官啊，就係即係而家去領導住呢件事嗰個咧，其實商務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嘅副秘書長係咁、一個叫做 David Wong 啦，黃福來嘅一個人咁樣啦，咁佢係一個官嚟嘅，咁事實上呢個人好得意嘅，佢咧 就是我嗰陣時讀 law 嘅師兄嚟嘅，係我識佢嘅，其實係。咁其實佢嗰陣時仲要，即係佢嗰陣時或者一路俾人嘅印象，佢都係好好公正啊，好即係好即係好亦即係一個好人嚟嘅，絕對係一個好人，即係 nice guy 好似嗰啲校長嗰啲咁樣，係一個 nice guy， 亦都係好人，亦都係好頭腦好清晰，亦都係好聰明嘅一個人咁樣啦。咁到今日。佢俾我嘅印象都係咁嘅，即係我唔覺得佢係一個壞人啦。咁但係你知啦，喺一個政府裏面，有時你要做一啲嚇，即係有啲任務你都要做，即係叫上頭叫你做你都要做㗎啦，係咪？咁但係咧，佢有一個好處咧，就係佢喺再重新諮詢嘅時候咧，佢即係有領即係領導成個政府嘅即係商經局咁樣去做呢個諮詢咧。俾我嘅感覺咧，佢就係相當之即係好有誠意嘅。 OK， 啱啱就想問啦，有冇誠意先嘅諮詢？有誠意嘅，即係政府做嗰時啲諮詢其實係。是好交代式， 系 呢個有誠意嘅， 呢、這個有誠意嘅，堅嘅，係咁同埋咧，即係嗰啲網民啊，或者係嗰啲我先講嗰啲網上嘅團體啊咁樣咧，佢哋搞好多嗰啲嘅即係論壇嘅，同埋諮詢會咁樣咧，咁佢都有到嘅嚇，咁佢亦都真係有聽意見啦。咁事實上喺而家呢一個版本，而家叫呢個叫2014年嘅版本， 係 咁樣咧，其實佢就真係關注咗好多當時網民。對於二次創作嗰個憂慮嘅，於是咧就加入咗好多嘅叫豁免啦，咁就令到咧，即係其實咧某程度上咧，而家呢一個版本2014年嘅版本咧，相對上咧就冇2011年嗰個咧就咁恐怖嘅，相對上，咁佢加入咗啲乜嘢咧？就係、是、主要咧就係加入咗咧一啲嘅豁免啊，即係話咧戲仿啊、諷刺啊、模仿啊、滑稽啊，或者如果你係如果你改嗰樣嘢係作為一個時事評論嘅。一啲即係新聞性嘅呢一啲嘢咧，都係可以有豁免嘅。咁即係話，以前嗰個版本咧就係話，總之你改咗之後， 乜都可以做你。 唔係，嗱，2011年嗰個版本咧，即係2011年嗰個修訂版本就係咧，你改咗，如果你冇得到對方嘅同意，而跟住佢改咗啦，跟住如果 OK 你見到啊，你覺得幾得意喎，跟住走去 share， 係 咯， 咁咧就會賴嘢。 都賴嘢啦。 系啊，即使你唔系话牟利啊，成日咁样都会濑嘢， 即系同好有分享咁就要 系啦，都会出事系啦，仲要系刑责添，拉你 刑责 啊嘛，系啊，拉人封艇系啦。咁而家咧新嗰个版本咧就系话，如果 OK， 我冇问准个即系原装嗰个版权持有人啦，咁但系咧我改咗，我改嚟咧系为咗，如果系话讽刺啊、滑稽啊、戏仿 时事评论啊，或者有啲新闻啊、教育啊呢啲咁嘅用途咧，就唔算系侵权。 OK， 即係豁免咗，咁而你去 share 佢咧，就會冇事嘅 ，OK 嘅，係啦。咁呢個就係即係舊版本同埋而家個版本嗰個分別啦嚇。咁但係咧，即係當然啦，即係唔止咁簡單啦嚇。 因為你所謂豁免咗係只係呢一堆嘢，但係其實你冇豁免有好多，變咗你好多時候灰色。咁你佢定義係點去？除咗話你呢樣嘢係 out of 嗰啲豁免就已經可以。 系啊 ，charge 你啦， 系啊，系 啊，所以 即系好大个陷阱，其实好大个氹喺度。 其实系即系灰色地带都依然系有好多嘅， 好大个氹，随时唔知踩到嘅。 因为最惨咧就系话，因为佢点解佢依个修订咧，其实佢点解要有呢一个2011年开始启动呢个修订咧吓，就系佢话咧。即係最初個原意咧，就係話啊，因為咧科技就日新月異。嗱，舊例係點樣嘅咧？舊例啊，講緊即係而家現行嘅版權條例就係點樣嘅咧？就係話，譬如話我有首歌，係 啊， 咁啊，你走去改咗佢，咁咧冇得到我同意，咁就係侵權啦。咁如果你再將呢一個侵權嘅嘢咧攞去賣，攞去發行，攞去即係牟利咧，咁你就有刑責啦。係， 咁但係好清晰， 好清楚呢個舊例嚇。OK。而家新嘅改動咧，就係話咩意思咧？就係話如果一樣，我有首歌你改咗，冇得我同意就係侵權啦。跟住咧，你將佢 share 傳播，傳播咧只係咁就而咁樣傳播咧就已經有事啦。即使你冇賣錢，唔係做生意，唔係經營，都會有事。咁而係啦，即係你即係變咗咧，佢就話佢嗰個字眼咧，以往就叫 distribute， 即係分去發行啊，分銷啊咁樣先有事。但係佢話啊，科技日新月異，咁你啲嘢咁多方式去傳播嘅時候咧，咁於是咧你就可以係而家佢改咗個字眼咧，就叫做傳播，叫 communicate， 即係話咧，即使你係只係好似頭先講你 share 傳播咧。都會有刑責咯，咁所以咧佢係即係相當危險啊！事望即係而家咧，佢關注即係佢嗰個2013年嗰個諮詢 就話即係加入咗一啲豁免啦，令到啲人冇咁即係如果你改嘢嚇二次創作咧，就似乎咧就即係照顧到嗰個憂慮，但係傳播嗰 part 咧依然係未照顧到嘅。咁啊，聽多首歌翻嚟，我哋再講多少少啦。 写一首国家大义，能有发心思；写一首社会志字，流传你我皆知。别介意，谈谈笑，讲趣事， 像往事。谁人也可以， 就试试留在你的意志。谁有意改词，写出千个故事？原来着约时解开千种失意，凭着我声线多么响耳，永未压止心声的人知。从立法之时狠狠摔破梦意，模糊地判刑显得多么不智，极讽刺谁扼杀者创意。收起琐碎的一事，如法制偏倚，收起罕有的用词，如无计再可耻。别放肆，凭歌那可记忆，还是意改词，写出千个故事，如拿着一时解开千种失意，凭着我声线多么响耳，永未压止心声的人知。从立法之时狠狠摔破梦意，模糊地判刑显得多么不智，极讽刺谁扼杀这创意。若创意成为某种解释，无论意改词，写出千个故事，如那张一时解开千种失意，凭上我声线多么响耳，永未压止心声的。从立法之时狠狠摔破梦意，无故地判刑显得多么不智，极讽刺谁扼杀者。 呢一首咧就叫做《心聲的引子》啊， 系 咁样咧就系、是、一啲网民改歌嚟噶啦，原曲咧就叫做《你不知道的事》， 嗯， 就王力宏嘅， 系 咁而家填词嗰位应该系高登嘅巴打或者斯打啦， 系 或者可能系高登嘅一班人咧就叫幻歌之星嘅，咁我都之前都见过呢、這个呢、這个填词呢、這个呢、這个笔名噶啦， 系。 咁唱嘅咧就係一班嘅高登巴打斯打嚟嘅。咁如果大家上網咧揾翻《心聲的引子》咧，咁就會喺 YouTube 嗰度咧 credit 咧見到。 即係佢哋自己製作咗就擺上網同人哋分享。 冇錯，咁就有一紮嘅即係成班嘅高登巴打斯打，全部係用呢個即係網名咁樣，好得意嘅嚇。咁佢哋咧就應該係我見到係真係好近期擺上去嘅啫。咁就係為呢、這、一個即係網絡廿三條啦，而家呢個版權修訂條例重新嚇攞、出嚟二讀。要抗衡呢樣嘢咧，所以就即係製作咗呢一首歌嘅咁樣。咁嗱呢一種咧，即係頭先講翻喺呢一個新例之下，譬如舉呢個例啊，即係譬如話《心聲的引子》呢一首歌，咁究竟死唔死得咧？咁樣會唔會有事咧？咁樣嗱，根據嗱，如果佢我當佢哋改歌咧，就冇問準過王力宏嘅，因為王力宏應該係曲詞都係佢作嘅，冇問準過佢。OK， 咁樣咧，基本上咧就已經係構成一個侵權啦。好啦，咁如果佢咧去將，如果係啦，佢哋去傳播或者你見到呢首歌啊，幾得意喎 ，share 走去 share 咧，咁呢啲都係屬於傳播咧，咁就要睇下，跟住下一步就睇下啦。啊，咁究竟佢呢個改動，佢嗰啲改詞算唔算係即係跌唔跌得落頭先講嗰啲豁免嗰度啦？咁首先嗰啲豁免就係、是、係咪戲仿啊、模仿啊、滑稽啊、諷刺啊，係咪時事評論啊？又或者係咪教育嘅用途啊？係咪咁樣咧？咁如果係的話咧？就冇事。 OK， 唔係的話咧， 就可能 就出事啦、 啊。即係舉個例，即係譬如我同一班朋友卡拉 OK 唱歌，咁我朋友攞隻歌，佢改曬粗口亂咁唱，我又拍低咗佢，手機，跟住佢 share 咗出去，咁當然好明顯隻歌好冇問準過原唱人㗎啦。咁我咁樣改咗唱咗，咁係咪就已經會嗱領咗嘢咧？ 嗱，如果佢係改曬嗱， 唔係粗口，即係改亂唱啦，唔係粗口。 你呢個例子相當好，就係得意嘅地方就喺度啦。嗱，如果佢改曬粗口，喺度當佢 咁大 嘅， 咁大嘅係啦。 咁樣咧，就可能咧，佢都叫做跌得落呢一個頭先講嗰集組集冠冕裏面，可能當佢戲仿去玩嘅，我係模仿或者滑稽嘅，佢諷刺啫，佢我嚟可能即係諷刺原唱嗰個點樣，或者佢可能嗰集粗口係喺度評論緊時事嘅咁啊當啊，咁就冇事喎。 但如果我譬如好憎某個人，某某某指定人唱，可能去問候佢。 都可能冇事，就可能衰第二樣，就衰誹謗嚇。但係嗰另一樣嘢，但係我得意嘅地方係乜嘢咧？就係、是、你頭先個例子，就係嗰條友飲大咗但係咧，佢冇頭先冇改歌詞，佢照常唱啊， 都得 正常唱啊，照唱翻。咁跟住咧，但係又唱到即係嚇，即係 好撇啊 咁樣。但係佢照唱冇改過任何嘢，跟住你拍低咗，跟住走去 share 咧，咁就可能有事喎。 喂，我 share 揾我啲 friend 睇，佢尋晚邊個飲大咗？ 因為點解咧？首先第一就係你嗰個即係咁樣，你拍低咗啦，佢咁樣唱啦，冇問準過版權持有人啦。咁首先即係個前提就係一個侵權先得當。跟住，但係因為佢係照常唱啊嘛，照唱翻原裝歌詞啊嘛，冇唔跌得落嗰啲嘅豁免嗰度啦。即係唔係滑稽，唔係戲仿，唔係模仿。佢呢度都可以話模仿嘅，咁但係即係總之唔係戲仿。唔係嗰啲諷刺嗰啲。咁咧就反而可能會有事喎，有刑責添喎。 點解咧？ 就係、是、因為佢唔跌得落嗰啲豁免嗰度咯，因為你冇問準過版權持有人咯。 咁好多年前啦，阿昌岳局長喺電視唱到咁難聽。咁佢出嚟都冇問準過，如喜歡你都冇問過阿朗或者袁創，唔記得邊個啦。咁 我當佢，我當佢喺嗰個即係譬如佢搞過一個節目， 佢之前個波定咩？ 係啦，嗰個波可能有 申請咗嘅， 申請咗嘅，可能有申請嘅。但係你去分享佢，你冇問準過無線啊嘛？ 啊係啊， 或者你冇問準過嗰個主辦機構。 拍低喺電視機度 screen cap 咗，或者拍低咗，雖然就可能有 影。係啦，你咁樣 screen cap 咗佢，或者你去即係拍低佢 share 嘅時候，而你做嗰樣嘢又唔係嗰啲戲房，唔係嗰啲咁樣嘅豁免嘅時候咧，就可能有事啦。咁所以點解嗰啲網民咁驚咧？就係話 咁呢啲 係 好日常發生緊嘅嘢，即係飲嘢成日有拍低擺上去 咯。係啊，即係咁齋 share 啫嘛，已經係即係如果你嗰個只係齋 share， 係冇任何嘅即係係啦，但係總之你係冇問準版權持有人，但係你又冇嗰啲咁樣嘅豁免嘅嘢可以中咧，就反而會有事咯。 即係點解而家網上咧就大鑊，圖都一樣嘅，係 咯。 即係如果你網上有一啲即係譬如學文思潮嗰啲都有 share 嘅，就係話一張蓮花嘅圖咁樣啊，即普通一張圖，你又冇改佢又冇成，咁但係你 cap 咗佢落嚟，你又冇問準個版權持有人，即係嗰個攝影師可能係一個唔知乜乜大師咁樣啦，影咗張哇蓮花嘅圖咁樣，有個大佛喺後邊咁樣當，咁但係又冇問準佢，咁但係你又唔係改佢，你又唔係戲仿佢，又唔係走去諷刺佢，跟住你走去。community 去傳播去 share 咧，咁就可能會有呢個刑責啦。即係而家根據呢個2014 咁，即 係 有啲人即係好無聊嗰啲 WhatsApp 咩？你將呢段嘢傳俾100個朋友，你就會發達嗰啲，咁咪賴嘢咯？係咪成日冇收到過呢啲啊？即係係咯，啲分圖例，你咁。咁嗰條拉咪好多人跟住全部好多人， 所以咪話即係 黐線 啦！首就算啊，唔係即係呢啲，就算唔係真係有事，但係而家就係話嗰個條例咧，有一啲咁一啲咁闊嘅情況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大家好困擾啦。 擾民， 我 覺得擾民 好 緊要 係 啦。 同埋佢有一個寒蟬效應，即係我唔知有冇事啊嘛，咁我唔做啦。即係我諗而家最大嗰個即係爭議就係在於呢度，就係話。即係你呢個條例呢、原來你擺喺度呢係令到大家好驚。大家好驚嘅時候就唔去做嗰樣嘢囉。 即係呢個條例唔係話喔你犯打劫 唔 得錯㗎嘛。即係你唔係一啲好明顯一種罪行。你呢啲係好日常大家會發生 到嘅嘢。即係呢啲咪嚴刑峻法呢，等於就話即係你好多時就係話你犯一個法，跟住你要俾給予一個懲罰，嗰、那個犯法同埋個懲罰應該係即係等值噶嘛，係即係成正比噶嘛，即係比例係啱噶嘛。你冇理由即係做一樣好輕微嘅嘢，但係一個好嚴重嘅懲罰噶嘛。係 啊， 而家就即係等於你譬如話偷個麵包咁，可能啊你個相應嘅懲罰就咪坐監咯。但係而家就有少少似咧，你只係偷個麵包，我當啊當偷個麵包，但係咧原來個刑罰咧係要殺你全家嘅。係 啦， 即係咁樣喎。咁變咗你咪大家好驚咯，唔敢見到麵包你都彈開啦，大佬即係咩係咁容好容易俾人 即 係一個 文明嘅年代，唔應即係唔應特別香港有一個係，所以成日都話一個現代化城市，一個好開放好自由嘅地方嚟，呢啲其實就係、是。無端端加咗把鎖喺上，但就話係自由嘅，然後呢個世界 咪又等於好點解叫叫得做網絡23條就等於佢當年嘅23條。 23條又係好容易 就把刀喺度扛住你啊嘛，佢唔使剁落嚟嘅，佢扛住你，令到你好驚唔敢做。咁而喺呢個網絡呢一個 case 就係話大家好驚，因為我唔知道我 share， 因為喂唔係個個都只可以攆嗰啲條文㗎嘛，係 點攆一次啫？ 係咯，咁但係我知道哦，如果條條例通過咗，我知道喂死啦，原來好易中招嘅。好易攋嘢嘅，咁嗰啲豁免咧係好窄嘅啫。 係咯， 咁變咗，喂，我收到嚿嘢，我 share 唔 share 好咧？我驚喎、啊，咁於是，唉，咁唔好 share 啦，大佬，即係用乜嘢，即係突然無端端差人拍門嚟拉我咁樣，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其實呢個好嚴重影響呢、這個即係資訊流通啦。 同埋會影響就係譬如話，我發現你 share 啲嘢，我再舉報你 又得， 係咯，咁你啲人與人之間又會好多 即係篤灰嘅事件又會發生啦， 因為連到好多人中意篤灰先噶嘛，喂， 係係， 阿公我做嘢啊，係啦，佢邊個做咩嘅啫？你小學生同班主任舉報， 冇錯，係啦， 喺廣東睇鹹書嗰啲成有噶嘛，係 啦，即係我篤佢嗰陣，佢 share 咗個封章嘢， 咁我就好似冇事啦，因為我係。個人升咗華啦， 係啦係啦，你就升咗咧，咁但係即係俾人即係會又有呢、這、一個即係督 咁咪批鬥嗰邊咗， 係噶，即係而家 文革， 係啊，即係而家嗰個即係成個大氣候就係咁樣啊嘛。 咁同埋我頭先都翻嚟講就係、是，喂呢、這個 timing 搞啲對出嚟二讀，係咪有啲政治考量喺度，定係咁啱排到要呢個 moment 去搞咧？咁樣有冇考究過咧？ 冇得去考證添啦，同埋即係，但係 呢啲嘢上立法會議讀，咁琴日有冇一個 schedule 定點樣輪點為點解啲唔係出年議讀或者早三月議讀咧？點解係呢咁啱係即係呢個？ 咁我諗係佢真係排到呢一樣嘢啦。咁即係一陣都可以講一講咧，即係政府嗰個立場嘅，即係究竟佢點解要做呢樣嘢咧嚇？同埋即係喺呢個時間做咧咁。但係你話有冇政治考慮咧？其實都未必冇嘅喎。 未必冇啊，因為有時而家你話冇，我都唔係好信嘅咧。咁 啊， 政府講呢啲嘢咁敏感嘅嘢， 同埋你即係到你出年咧就到呢個立法會選舉啦嘛，到後年就呢、這個即係、就是、特首選舉啊嘛。係 啦， 咁到你喺選舉嘅期間，即係嚇大家都已經知道即係網上嘅威力係幾咁大啦。可能即係你有啲咩新聞或者有啲乜嘢，即係或者可能對於某一啲候選人你好唔中意，或者即係大家都覺得佢好狗嘅，跟住就整張改圖咁樣。 上一次見過啦。 係啦。 咁好精彩，其實好好睇， 好多呢啲嘢嘅，即係等於好似係啦，你嗰次講就係、是，即係你頭先講就係話，即係梁振英同英年嘅選舉嘅時候， 好似已經幾多 係啦，好多圖改出嚟噶嘛。咁就係呢一啲咁樣嘢咧、嗯，如果有呢個條例通過咗咧，就可能令到呢一啲咧就即係靜曬噶咯，係 咯， 靜咗一橛啦，或者係。咁變咗咧，可能又有收到一個政治嘅效果嘅喎，即係話咧，大家唔敢咁放肆咧，咁樣去改嘢啊，成日咁樣噶嘛。咁所以咧，一陣都可以講一講咧，即係呢個政府嗰個立場係點樣啦。咁係啦，咁但係總之咧，呢、這、一個咧，其實都係惡法嚟嘅。咁而家雖然係話佢加入咗好多豁免咧，但係都仍然咧。仲有好多即係灰色地帶啦，或者係好多嘢會有機會中招嘅。又話同埋咧，我哋呢個節目咧，其實咧就中硬招嘅。一陣我講下俾你聽點解啊，聽嗰首歌先啦。 We'll be right back. 介紹下呢隻先啦。 呢首歌啦，嗱原曲叫 We Love You， 就係嚟自 Rolling Stone 一首好有名嘅歌。喺八九年咧，版本龍一就推出咗一張好有代表性嘅大碟叫 Beauty， 裏邊咧就 cover 有呢一隻歌。咁當時都有起啲迴響嘅，因為你知版本龍係玩電子嘢啦，新音樂人啦。咁 Rolling Stone 係好傳統嘅英國樂隊，咁有啲人就覺得佢係咪攞玩嘢咧，攞 Rolling Stone 一隻 rock 嚟玩？其實咁後來阿 Mick Jagger 好似我哋唔知定 Keith Richards 出嚟有講，佢覺得冇所謂音樂，佢覺得佢玩得好好，佢冇諗過將我哋嘅歌可以變一個咁樣嘅版本出嚟。咁所以其實咩叫惡搞同唔惡搞，其實睇大家嘅觀點與角度。嗰啲一個 cover version 係得好成功 ，cover version 大家都好另一種感覺，因為玩新音樂嘅日本音樂人將電子佢加埋好多好多 jungle 嘅嘢落去，而將一首好普通嘅英國嘅 rock 歌變咗咁樣。咁連原作者都覺得啊，就算乎有啲可能好死硬派，覺得啊，你攞嚟惡搞咗呢只歌，佢覺得喂都唔係好聽喎，都得喎。咁其實。系啦，咁呢首歌喺版嗰陣時個 tour 係完場一齊唱，大家合唱 We Love You 咁，其實氣氛好好嘅。 係， 咁其實所以我覺得就係話乜嘢叫惡搞唔惡搞呢啲，其實係都係我都所謂中意好強調創作嘅世界裏邊。其實首先你唔好即係唔好限制咗先。 係， 係啦，佢唔係攻擊人啊嘛。咁大家可能玩嘅嘢唔同，有個唔同嘅背景做出嚟嘅嘢，大家又佢又總有個原因點解要做呢隻歌嘅。咁冇話啱定錯嘅，其實你可最多中唔中意我唔中意嘅，我聽翻原裝 Rolling Stone 冇問題嘅，係咯。 而家咧 應該仲有法律擺嗰呢啲擺落，可能會有你好多問題。 但係而家呢個法律咧，就反而有趣嘅地方就係咧，你而家咧，如果你做咗一樣嘢，你改咗咧，你老虎蟹啊，你都 claim 話我係惡搞㗎，我係戲仿㗎，我係諷刺㗎，我係滑稽㗎，你老虎蟹你都要 claim 呢樣嘢，因為咁樣咧，你先至可以有得豁免。 係啦， 反而你唔係咧。即係你正正常常走去即係改少嘢，或者係你，即係你改得嚟，我當你改，你係唔係戲房，唔係玩嘅，反而咧， 但係如果我話我戲房，而馬政府話我唔認為你戲房，咁 係啦，咁就 我話戲房，佢話唔係戲房，你覺得灰鞋佢都唔灰鞋， 係啦，唔係嗱呢一下咧就變咗，其實係要由司法程序去決定咯，即係話咧由法庭去決定究竟呢一個算唔算係戲房，因為咧嗱。告嗰個主動權咧就喺政府嗰度，因為呢個而家係講緊刑事責任啊嘛，係啦，係由律政司去檢控嘅。好啦，譬如你頭先嗰個 case， 譬如你做咗樣嘢，你改咗啲嘢，你覺得唔係戲房嚟嘅，或者你覺得係戲房應該話，你 覺得戲房 係啦，以為可以有得豁免，點知咧阿政府就話你唔係戲房，踏咗你翻去先，係 咯， 跟住咧就運你48小時。跟住就同你落口供啊，成日 打輪啦， 係啦，跟住當保釋啦，咁樣跟住排期，係 啦， 兩個月後上庭咁樣，第一庭冇嘢嘅，即係都係話認罪認罪嘅啫， 係啦， 好啦，跟住又再等多個半月咁樣，跟住又再審，真係審啦，咁啊，跟住就搞一大輪，就嗰陣時咧，先至由個法官去決定究竟你一個係咪戲房與否。咁即係話咧，依度咧又已經拖咗兩三個月噶啦。 係啦，即係可能雙方揾好多嘅證人去講。係 啦， 呢件事 judge 呢件事， 冇錯， 咁一個好長嘅 process 可以係一個。 冇錯，係啦，即係咧，即使啊，你最尾法庭咧，即係話法官覺得你係戲房喎，呢一單嘢真係戲房，冇事 都搞。 喂，已經搞咗三個月啦。 係啦， 而中間仲要即係擔驚受怕。 搞咗大，要可能冇多錢打官司， 係啦，跟住你可能要打官司成啊，呢個就係話有咗一條條例之後， 即係玩你一鑊得嘅，冇端 端，冇錯，即係點解嗰個寒蟬效應點嚟咧？就係話，喂，即使最尾冇事啊， 當 你冇事，都已經玩咗你三四個月啦，係咪先？呢個第一樣啦，仲要係可能隨時係有事噶嘛， 跟住官判又好難講噶嘛， 係啦，因為呢個嘢好模糊嘅，係乜嘢係戲房？譬如話你改咗幾個歌詞，你覺得喂嗰啲係粗口嚟嘅，一定係戲房啦咁樣，跟住佢話你唔係戲房喎，佢話你唔係戲房，於是你就唔係 豁免咯，係咯， 於是你就有事，可以係咁樣噶嘛。咁所以呢一個即係條例點解會令人咁得人驚或者咁擔心嘅原因就係話，因為其實佢係可以有好多空間咧，係即係俾呢一個即係權力嘅機構啦，俾政府咧去演繹去玩啊。咁又或者係啦，頭先我又講過話，我哋網台咁樣咧，其實都可以嗨曬嘢嘅。因為譬如話我哋咁樣播歌咁樣啦，我哋正正常常播歌， 係啊， 唔係戲房嗱，我哋播歌就一定係傳播先噶啦， 係啦， 即係我哋就走去 community， 我哋通過網上跟住係啦，有 archive 有成咁樣去傳播嗰啲歌，而我哋喺呢個傳播嘅過程咧，又冇即係冇 冇當係冇得到呢個版權持有人嘅同意先啦，冇問佢咁樣。跟住咧，我哋又冇惡搞佢， 係咯， 又冇戲仿佢， 係啊， 我哋正正常常咁樣，我哋用高度表揚佢添，播播完首歌仲讚佢，哇！版本六一真係玩得好辣咁樣。咁我哋正常播，喂，咁仲唔使兩個鐘頭嘅節目嚇播八首歌，我哋喺全部 唔係牟利啊， 我哋唔係牟利，但係係啦，新例即係新咗個改動就係話。你只要唔係落入嗰啲嘅豁免之下，你咧即使唔牟利，你齋傳播都死得，都可以有刑責。咁即係話，如果真係過咗咧，我哋可能呢個節目咧都唔玩得噶啦。又或者我哋 好危險啊！玩真係好似 要攞正 license 啦，真係要攞 license 好貴嘅嚇。即係可能即係我因為我哋之前有問過嘅，因為真係都幾貴。咁所以。咁但係我係覺得，喂，我哋又唔係牟利，我哋又幫佢宣傳一啲歌，咁我覺得都 OK 啦咁樣。咁即係 主要一個言論空間嘅自由，咁大家傾下偈，同埋啲嘢播下歌，咁其實 喂，同埋即係而家嗰個即係主流嘅媒體係得嗰幾個啫。如果電台咁得嗰兩三個咁樣，都冇咩人聽添啦。係 咯， 當咁而家就係話有好多呢啲網台都可以用佢自己嘅方法，咪去將呢一啲唔同嘅類型嘅歌曲咁樣，即係呢啲比較 niche 嘅嘢，比較冷門嘅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咁呢個係。對於一個資訊自由、資訊流通，同埋咧對於即係啊市民嘅選擇、聽眾嘅選擇，係絕對係好事嚟噶嘛。但係如果用翻頭先嗰樣嘢，就話個新例過咗，我哋又唔係戲房，又唔係成，我哋只係傳播。即使我哋係齋傳播，但亦都唔賣錢，我哋唔係牟利嘅，冇收人錢嘅，都死喎。咁咪變咗唯有咪冚咗個節目佢咯。或者喂，我哋已經冇收錢㗎啦，咁但係點啊？大家我哋自己揞錢出嚟，咁咪攞 license 咯，咁樣好貴嘅。 但係個 license 係佢係咪有權批添？定係其實冇所謂，即係你俾錢就批俾你咧。 要俾錢咯，不過即係都幾貴咯，係幾貴㗎，係同埋都好煩嘅。咁所以咧，又係即係話網台嘅節目咧都瓜得㗎啦。咁如果對於嗰啲收錢嘅網台咧，對於收錢嘅網台仲大鑊。 哦，嗰啲咪係咯，要賺錢㗎嘛。 係啦，仲死多幾錢係啦。咁所以咧就話呢一個。你話係咪即係好嚴重咁樣影響緊呢個資訊流通咧，同埋即係呢個言論自由咧咁樣？咁所以即使啊，佢喺嗰個諮詢嘅過程照顧咗二次創作惡搞嗰一 part 咧，其實係都係好未足夠，因為咧佢個改動實在太大啊！ 嗯嗯， 佢個改動就係由呢一個即係分銷分發 distribution 改咗變咗做傳播嘛，係 咯， 呢個係最根本嘅改動， 係 由一個。我本來係賣錢營商或者係我發行，先至會有刑責嘅情況咧，變咗我而家齋 community 啊！如果我不得到豁免咧，我都賴得嘢啊嘛！呢個就係最大嘅分別。咁而當你有一個咁大嘅改動嘅時候，其實某程度上，你如果要平衡翻嗰個即係資訊流通言論自由嗰個嘅利益嘅時候，咁你嗰個相對嘅豁免應該係要大好多咯，係咪？係 啦， 因為你一個咁大嘅改動啊嘛。 嗯。 咁所以你嘅豁免應該要大好多。咁但係而家嗰個豁免咧，就係只係一種即係比較封閉式嘅豁免，淨係話某幾種嘢仲得嘅啫。你嗰啲你唔係做嗰啲嘢咧就唔得。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封閉式嘅豁免啦，實在太少啦咁。 咁同埋不過之前蔡少所謂諮詢，其實你覺得佢做得夠唔夠咧？ 其實咧，佢個諮詢 又或者啲業界，譬如香港咁，你有多創作人嘅好多唔同嘅協會乜乜乜乜啦，嗰啲會嘅表態又點樣咧？呢件事 嗱，呢一個咧就可以即係分一下一次可以講多少少，就係話其他嗰啲協會咁樣啦。咁佢其實諮詢嗰個過程咧，即係我先講過嗰位即係商經局嘅秘書長咧，其實佢 OK 啦，佢真係因為當時咧，因為其實啊應該咁講。2011年嗰個版本咧，實在太誇張啦，即係太離譜得太緊要。於是當時咧，網民最主要嘅反擊咧，就係話二次創作嗰樣嘢。咁好啦，咁其實當時最大嘅反擊係二次創作啫，但係唔代表其他嘢係 OK 嘅。係 啦，咪因為嗰個議論性大，嗰個冚曬其他 嘢。因為嗰個係最大咁解，於是就焦點就去咗嗰度。咁而嗰個及後嘅諮詢咧，政府有出嚟聽咧，就係主要咧就係對應咗呢一個二次創作嗰個最大嘅 concern， 最大嘅關注。 係啦，咁其他咧， 咁佢就做咗啦。其實佢就叫做加入咗嗰啲頭先我講嗰啲 豁免啦， 豁免啦 ，OK 嘅，即係嗰啲戲房啊、諷刺啊嗰扎豁免。咁其實係 OK 嗰 part 咧，我覺得某程度上係照顧咗二次創作嘅。 係 你改咧。即係你改咧，你以後咧，你咧就改得誇張啲，或者改得自然啲，係啦，即係做盡啲戲仿啲，否則咧，你唔好咁温柔添，你唔好咁輕手添，你重手啲仲好，重手啲你反而係豁免得到嚇，你太過温柔，甚至就咁齋 share 上，反而有事。OK， 咁於是佢嗰、那個即係佢嗰個諮詢咧，係照顧咗呢一部分咁但係當時冇咁提出嘅 其他部分，我先講就係話，即係嗰啲傳播啊、剩下嗰啲咧，就變咗相對就即係冇照顧到咁，同埋一陣都下一節咧都可以講一講咧，究竟係即係你頭先講話業界嗰啲其他業界，即係或者版權持有人業界嘅反應啦。咁同埋咧，即係究竟其實嗰陣時嘅網民提出咗啲咩反建議，而政府係冇接納到嘅咧？咁樣我哋一陣咧可以再講一講嘅。 낮에는따사로운인간적인여자커피한잔에여유를나눈품격있는여자밤이오면심장이뜨거워지는여자그런반전있는여자나는사나이낮에는너만큼따사로운그런사나이커피식기도전에원샷때리는사나이밤이오면심장이터져버리는사나이그런사나이아름다워사랑스러워그래너그래바로너아름다워사랑스러워그래너그래바로너지금부터갈때까지가볼까오빤강남스타일 hey sexy lady yo oh oh oh 오빤강남스타일 hey sexy lady yo oh oh oh 오빤강남스타일정숙해보이지만놀때노는여자이때다시품묶었던머리보는여자가렸지만웬만한여자보다착그런감각적인여자아나는사나이남자라보이지만놀때너는사나이때가되면완전잊어버리는사나이근육보다사상이울퉁불퉁한사나이그런사나이아름다워사랑스러워그래너그래바로너아름다워사랑스러워그래너그래바로너지금부터갈때까지가볼까오빤강남스타일 Hey sexy lady yo oh oh oh 오빤강남스타일 Hey sexy lady 呢一首咧，大家都應該都好清楚係咩歌啦，《Gangnam Style》。不過咧，呢個又係一個 cover version 啦，就係呢個網絡姊妹花呢個 J.C. Lee 嘅 J.C. Lee 嘅一個版本啦。嚇，咁佢就 算紅人啦，都算係。 其實網上紅人嚟㗎，咁啊兩位嘅韓籍嘅少女啦，美少女啦，咁就喺澳洲生活嘅。咁佢擺即係做好多呢啲嘅。咁我唔知佢有冇攞過即係版權嘅持有人嘅同意啦，同埋可能澳洲嘅條例係咪即係豁免比較寬鬆，所以可能冇。 唔係好多人都做 case， 啲人自己譬如 cover 住吉他 solo 咁啊，擺上網，呢啲其實我絕對唔會問過人，佢啲外國都係做咩啲人？ 係啊，因為同埋你對於個版權持有人嚟講，喂，你最好你玩添。你玩得紅，繼續玩紅我隻歌。 你今收嚟 hit 就因為網上真係傳到， 啊、 有唔同嘅各樣嘅不同嘅版本，我搞唔我搞好， 係 冇所謂咩諗住。你搞到件事好 hit， 大家去講。 即係呢個咪就係話，即係究竟嗰個法例同埋嗰個即係人嘅，因為科技而人嘅生活嘅轉變嗰種嘅落差，係 啦， 即係法例係咪真係可以與時並進咧？咁樣即係你頭先講，譬如 J.C. 呢兩姊妹咁，好多網上啲 YouTuber 都係咁樣嘅，即係佢哋都會即係生產好多佢哋自己製作嘅一啲 content， 可能係即係改人啲嘢啊咁樣，跟住就擺上網咯。咁其實係。而家已經變成咗一種日常生活嘅方式。 我好中意譬如睇嗰啲電嗰啲 movie trailer， 咁好多時候我都係 fans 自己搞，以為真嘅。所以可能幾年前 傳話有星戰拍咁啲好無端端有啲就有吹攬，其實都係只剪埋搞咁啲，有時都幾好笑幾好睇，冇乜嘢。 係， 但係呢啲確實一定唔會得版權演詞人同意啦。唔係，又冇得睇少咗呢啲。 冇錯啦，即係呢個就係話本身而家現代人又是年輕人，係 啦， 佢哋嗰種生活方式就係咁樣嘅。 我好似中意一樣嘢，我 fans， 我想做一條 fans 乜嘅吹攬或者 嘅 music video， 係啦，就係咁樣。咁但係就係點解個法例咧？就係、是、完全係好似唔係好知道究竟個世界發生緊咩事咁樣，咁呢個亦都真係同你頭先講，即係業界嗰啲人係 咯， 就有關嘅。因為啲業界嗰啲咧，其實佢最關注咧，即係即係係啦，佢最擔心係乜嘢，或者佢最想個法例幫到佢做啲乜嘢咧，就係、是即係可能都係講緊嗰啲 BT 啊，或者係嗰啲人咧點樣去即係成隻碟或者成個即係電影咁樣。 嗰啲講咗十幾年㗎啦， 咪係咯，即係佢去 share 都唔理啦，已經 係啦，佢即係點樣去 share？ 佢就主要想嗰、那個即係、就是、因為好多人。就好多時咧，就舊嘅法例就係話你係要牟利，你係要 distribute， 你要分銷咁樣，你先至咁樣去 copy 咧，咁先有事啊嘛，有人走啊嘛。咁但係我哋亦都知道咧，網上世界好多人真係齋分享嘅啫嘛，即係我成套戲擺咗上網嚇，或者係即係擺咗個種上去咁樣，呢啲係唔係牟利嘅？咁就係話以前嘅法例咧就照顧唔到呢 part 嘅，即係以前嘅法例咧就係話。即係為現行嘅法例咧，就係呢啲人咧，因為佢唔係牟利唔成咧，所以咧就冇一個刑責。而家個新例咧就係話，哦，因為呢啲人咧，佢雖然唔係牟利，但係佢傳播又冇問準版權持有人，所以咧就會有刑責啦。咁呢個就係其實佢哋業界最大嘅抗爭係呢啲人，同埋係即係好多時都係來自嗰啲比較好聽啲嘅比較資深嘅業界嘅人士啦，係唔好聽啲大家嚇、啊、就自己去諗下 咩啦，係啦， 嗰啲老乜乜 啦，係啦， 咁樣咧就係呢啲人咧，佢好多時都喺諮詢度都俾意見嘅。咁我覺得 OK， 即係你作為業界應該要聽你有權發表嘅意見，亦都係即係應該要被聽取嘅。而網民咧，亦都唔係唔了解佢哋呢一種嘅 concern 嘅，亦都覺得喂冇問題啊，即係。我哋而家做好多嘢，其實唔係好影響到你嘅經濟利益嘅。譬如呢啲 case 咁樣，譬如 Chase Lee 咁樣改咗 Gangnam Style， 係咪因為佢改咗就會影響咗你呢個 Gangnam Style 嘅銷量咧？唔會啊嘛。 可能有增加添啊，但係咦嘅歌，咦我想睇下原唱係點喎？即係而家呢個年代唔同咗嘛，我聽到覺得咦呢個版本得意，我睇下原唱係點樣再比較。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即係政府點解要擁呢一嚿嘢出嚟咧？其實即係其實某程度上咧，事實上真係咧，而家現行嘅法例咧係幾落後於呢一個即係科技發展嘅，或者係因為科技發展好多人嘅生活方式同埋行事嘅方式嘅改變，所以係即係照顧唔到嘅。咁所以政府擁呢嚿嘢出嚟，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政府咧係因為即係香港，即係亦都係因為大陸嘅關係啦，咁所以咧亦都係呢個即係 WTO 即係世貿組織嘅成員啦。咁而咧亦都咧，所以亦都接收咗咧一啲嘅即係國際性嘅版權條例，其中一個叫 TRIPS 嘅。即係有叫即係 TRIPS 咁樣啦，叫做 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咁樣啦嚇。咁總之就係話一條國際嘅公約嚟嘅。咁呢啲國際公約裏面咧，就話總之你係即係 WTO 嘅成員國咧，就要即係遵守某一啲嘅即係對於版權知識產權保護嘅一啲嘅條款咁樣啦。咁而咧現行嘅法例咧，就真係好似不足於去 fulfill。去履行嗰個條款嘅責任，於是咧政府亦都係咁講嘅，佢都話：，我而家改咧都唔，我唔係想搞你，我唔係想打壓你，我係要 fulfill 去履行呢一個國際嚇版權條例、版權公約嘅責任啫，咁樣咁，所以其實佢點解佢即係業界有佢哋嘅訴求 ，which 係我覺得有部分，即係如果真係話嗰啲大規模咁樣去複製。擺出嚟影響到佢哋收入，我覺得嗰啲係合理嘅，佢哋合業界嘅要求係合理嘅。 係啦， 同埋 OK， 因為呢一條 TRIPS 呢一樣嘢，呢一個條呢個國際公約，咁政府要被逼嚇、要履行呢樣嘢，咁我覺得都可以理解嚇。咁但係你政府嘅責任其實就係話你要平衡各方嘅利益，你要平衡業界嘅利益，你要平衡網民，即係或者真係即係普通人嘅利益，即係市民嘅關注，同埋平衡呢一個。所謂 TRIPS 呢一個即係國際公約裏面嘅要求嘛，你就唔可以單方面傾斜咧。而家就好似係咧，主要係即係有利於業界，同埋有利於咧去即係去 fulfill 呢一個 TRIPS 嘅。咁嗱，其實咧好得意嘅， 呢、這、一個美國應該都係即係因為佢都係呢個 WTO 嘅成員，所以佢都係 under 呢個 TRIPS。因為美國咧就反而咧佢有一個好大嘅豁免嘅，即係呢啲佢美國反而條例咧，佢咧就有一個叫做 fair use 嘅豁免，叫做公平使用嘅豁免。就唔似香港咁樣嘅，香港呢只我先講過啦，就係、是、話只係做幾款嘢，你先至冇事嘅啫，唔係嗰幾款嘢，即係唔係戲房啊嗰啲咧，就反而會有事。你去傳播都有事咁樣啊嘛。咁美國嗰只係點樣咧？美國嗰只咧就係話叫做公平使用咧，就有四 part 嘅 test 嘅所謂四步嘅四步曲嘅測試咁樣。咁就係話要睇下，即係第一就係話睇下你究竟嗰、那個即係改動或者傳播嗰個目的。同埋你嗰個使用嘅性質係點樣？即係話睇下你改幾多啊咁樣嗰啲啦。咁第二咧就係睇翻啊原本啊被改動或者嗰、那個即係版權嗰個作品咧，佢本身嘅性質係乜嘢？即係如果佢都係好牟利嘅，或者係佢係即係好商業性好濃嘅，還是係佢都係 for charity for 即係 for sharing 嘅咧咁樣？要睇埋佢即係睇佢嗰個性質啦，即係嗰個本身嗰、那個 work 嗰、那個作品嘅性質啦。第三咧就係睇下究竟你嗰個改動或者你嗰個複製嘅程度有幾多啦、嗯。即係譬如一張圖咁樣，譬如用翻頭先個例子啦，即係奧巴馬張圖咁樣。究竟你係淨係攞咗個鼻啊，淨係攞曬佢成張相咧咁樣？咁啊，第四咧就要睇下咧，你呢一個改動或者你呢個複製或者傳播咧，對於原本呢一個作品嘅收入或者嗰個經濟嘅利益啊，或者佢嗰個市場價值有幾大影響咁樣。咁所以咧，其實相對咧係比較寬鬆嘅，即係話。你係譬如話你嗰、那個目的，譬如用翻即係 fair use 啦，就係話我目的係我嚟玩下嘅啫，我唔係賣錢嘅，我分享下嘅啫。好啦，第二原本嗰張相，譬如奧巴馬張相咁樣，喺即係嗰張相本身都唔係一個牟利或者一個商業性質好重嘅嘢啦。跟住 ，OK， 我即使係成張用曬佢，但係第四咧，我複製咗佢張相，或者改咗佢少少嘢，或者我傳播呢張相咧。是不會影響它原本那個市場價值或者影響到那個收入的嘛。的所以呢如果這樣的時候呢它通過這個即四 part 的所謂公平使用的測試呢那你就可以沒有事的。就不是說即是這個相對寬鬆的。 寬鬆一 點。這個就是美國的所謂 fair use 的什麼啦。 美國這麼講自由這個 suppose 應該是比較寬鬆的。 一來啦二來就是說美國其實都係呢啲 TRIPS 嘅締約國嚟噶嘛，佢、都係 WTO 嘅分子嚟噶嘛，咁係咪佢既然 fair use 都得啦，咁照計你香港你再改鬆啲係咪都得咧？ 係咯，大家共同用呢一個藍本。 係啦，因為咧嗱網民咧嗰個要求咧，即係嗰陣我先講過咧，就網民都有喺呢個諮詢期咧就有啲反建議嘅，即係網民都唔係嗰啲即係橫蠻無理或者即係 唔係好激烈嗰啲， 唔係嗰啲嚟嘅。一陣會講下，下一節我講下，即係之前所謂衝門嗰單嘢咧，即係衝立法會門嗰單嘢係咩嚟嘅咧？咁樣，總之就唔關呢班網民事嘅。咁但係網民就絕對唔係嗰啲，我唔聽啊，我唔理，我咩唔理，我一定我搞，唔係埋不講理之輩嚟嘅。佢都了解到業界嘅 concern， 佢都了解到政府，喂，我知道你要即係、就是、要履行呢一個國際公約嘅責任咁樣。於是咧，佢哋就提出咗一樣嘢咧，就話。你不如即係都係一個寬鬆啲嘅豁免，不過咧呢一種豁免咧叫 UGC 叫做咧 user generated content， 用者衍生內容呢一種嘅豁免，咁係乜嘢咧？其實咧佢都幾似頭先我講美國嗰只 fair use 嘅，不過咧再窄翻少少，即係話咧冇美國咁鬆噶啦，已經窄翻少少噶啦，咁但係咧都鬆過而家。咁所謂 UGC 嘅意思係咩咧？即係呢種豁免係咩意思咧？就係話又係有三 part 嘅 test 嘅。咁就係話睇下你嗰個改動啊，或者你嗰、那個即係傳播啊，成啊咁樣係咪牟利與否啦、啊，同埋係咪即係喺個經營當中去做呢樣嘢啦？第一，第二就係話咧，如果你去傳播或者你改或者即係總之傳播嗰人咧、你有理由相信咧嗰樣嘢唔係侵權物嘅時候咧，都 OK 嘅。同埋第三一樣啦，就係話如果你呢個傳播或者你呢個即係改動啊，即係呢類嘢咧。是不會影響原本嗰個即係作品嘅即係收入嘅，唔會影響到佢嘅經濟嘅利益嘅咁樣，咁就冇事㗎啦。 即係有幾個佢覺得係好 common factor 就係、是、 啦， 係其實大家都明白嗰個 係啦，你謀利與否係啦， 係啦，有冇影響？ 同埋就影響原即係對原本俾你搞嗰個人有冇？係啦。咁如果呢兩樣嘢都冇，即係基本上即係冇依事嘅時候，應該就豁免。 係，就係可以自由去玩 嘅 啫。 係啦，咁所以網民佢即係提出呢個 UGC 嘅豁免咧，即係其實係比呢一個 fair use， 即係頭先美國嗰只公平使用嗰個豁免咧，係相對窄。不過咁如果美國係佢係。 佢嘅條例版權條例有 fair use 一個都可以履行到呢個國際版權嘅公約嘅嘢嘅時候，咁而家網民反建議呢個 UGC 係窄啲嘅，冇咁鬆㗎啦，已經係咪更加其實都可以履行得到呢咁樣？咁但係咧就政府咧就好得意嘅，即係政府個回應咧，對於即係網民呢個提出嚟呢個 UGC 用者衍生內容呢一個豁免嘅反應係乜嘢呢？第一就係話即係始終我都係要我要履行 trips 啊，我要履行呢個國際公約啊咁樣，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話，喂，全世界得加拿大用緊呢個 UGC 嘅啫喎。冇理即係冇理由香港咁先鋒啦，係咪先？即係咁講喎，即係呢個就係政府嘅立場啦。政府就話，因為佢唔願意行咁前啊，即係冇人用，冇人用呢一個豁免，淨係得加拿大用，咁冇理由 加拿大都係一個比較都文明先進國家。係咯，你唔係話非洲某個好落後 嘅？又或者我唔係用緊一個即係好。我唔知啊，可能連北歐嗰啲可能好先進，我唔係跟嗰啲啊，大佬。 係北歐啲好奇怪嘅，好多法例好奇怪咁啊。 係啦，我唔係跟嗰啲喎，我而家即係有幾先進，有幾前衞啊，大哥，係咪先？ 都係都好 general 嘅 term， 你睇嗰啲 test 都係，但係小而全都係講到幾樣。 都係嗰啲嘢啫嘛，係啊，咁所以網民呢個反建議啦，就政府啊冇被接納，佢結果咧都係而家呢個2014嘅版本咧，都係用翻頭先嗰種所謂即係封閉式嘅豁免，就係話你一定要係某幾種嘢，你係惡搞、戲仿、諷刺、滑稽嗰啲咁樣嘢咧，先至可以得到豁免嚇咁樣咧。咁所以咁我哋都知道啦，頭先嗰種即係封閉式嘅豁免係有幾有即係有危 險 性啊， 係啦， 係啊。咁反而頭先講即係 fair use 或者 UGC 嗰類嘅豁免咧，就比較寬鬆嘅。咁照計大家就冇咁驚，變咗咧相對即係平衡到啊嗰個即係最即係資訊流通同埋話業界關注，同埋你一個政府要履行國際公約嘅 責任， 嗰幾樣嘢你平衡得好啲咯。我覺得而家就相對比較奇怪咯嚇，咁啊即係比較緊啦。而家都仲係好啊。咁啊，我哋下一個鐘翻嚟再講啦。 好啊。 警示弱，胡亂拉人，檢控，作不實證供，然後撤控。Andy 還鼓勵說： 你哋唔好做錯，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讓，還說通過之後，中央便落實基本法中普選的承諾，優化無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說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高官落區宣传政改，林郑要市民千万不要阻止他们。梁振英说：落区难不到我的，这样挑人的态度是有商有量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水货客严重影响民生，市民自力救济，商家们和政府却赖他们影响旅游业，用尽宣传机器抹黑光复的市民。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星期四晚，城寨宴， 怒喝女王。 冇錯啦。咁呢只歌就係、是原唱咧就係、是、Depeche Mode 嘅好有名嘅作品《Personal Jesus》啦。咁喺大概接近十年前，《Lonely Man》嘅第一張精選碟裏邊咧就 cover 咗呢一隻歌嘅。係。咁即係咁。Personal Jesus 咁你Depeche Mode 個版本就係真係佢好經典嘅電子啦，咁 Bernie Mensah 就玩啲比較喺某程度上啲人叫做玩好多 alternative 嘅嘢啦，其實佢都好 pop 啫，死亡啦， 我形容係 係咯都死亡啦，咁呢啲已經冇咁死亡嗰啲㗎啦，係係 pop 嗰啲啊，咁呢個咁好有趣 ，Bernie Mensah 即係講到惡搞 ，Bernie Mensah 其實都野火，不過作曲嘅痕跡，甚至乎啲演唱會都真係會發講出啲好好驚人嘅語調啊，形象上甚至乎扮做教宗咁嘅衣著出嚟，講反基督咁，即係呢啲其實。即係當時你我未講有啲州份已經禁止佢開演唱會添，係咁因為本身佢就覺得就係因為佢會佢原因因為佢會引起一啲騷動，引起即係可能市民會暴亂，唔係用因為佢向惡搞扮呢啲嘢啱，即係佢可能咁佢可能有時講埋啲好出位言論，即係以前亦都因為佢啲歌令到引起過有校園暴力事件，咁啲州份就唔俾佢去演出，就因為係會引起一危險呢樣嘢啫。咁呢個係明白嘅。係，日本喺佢扮嘢，佢有時啲見到啲相去扮，甚至乎攞埋條相去扮都好。係，佢話只係佢係一個藝術家嚟，已經係個 rock 友嘅藝術家嚟。係，呢啲咁其實佢有佢一個佢表達佢嘅意識，咁其實就覺得係自由開放，就應該唔需要去孭一啲咩責任。當然你煽動一定係發生一啲。暴動啊嗰啲咧，就係當日靈異啦，覺得係 係啦。你令我諗起咧，即係其實早前咧，咪有一個藝術家啦，即係叫即係我唔記得咩名字，但係就整咗一個迪士尼嘅惡搞版啊嘛 ，Disneyland 啊嘛，整咗一個咁就係即係迪士尼就係大家一家人好開心咁樣啦。咁嗰個咧就係好鬼凄怨嘅成嚿嘢，入去咧又要安檢啊，個仲要咧。所有嗰啲喺嗰度嗰啲工作人員咧，個個都苦口苦面咁樣， 係個個謝曬皮咁樣。 係啦，咁跟住咧，裏邊嗰啲嘢好鬼死亡嘅，即係喺即係有啲船仔咁，但係啲船仔就好多嗰啲人仔係嗰啲難民啊咁樣嗰啲係啊 ，Disneyland 咁樣。 幾好玩嘅， 幾好，即係我好想去咯。老實講， 即係覺得啲創意幾有趣。係 係啦，即係想去嘅。咁但係你諗下，如果喺香港嘅情況，你搞一個 Disneyland 就冇問準啊 Disneyland 嘅。嘅咩啦嘅批准， 批准啦。 咁咧佢就 OK， 佢都叫係惡搞嘅。咁咧所以咧，如果我譬如話去咗 Disneyland 影咗啲相，咁跟住咧就走去傳播 community 咧，咁啊因為佢係惡搞，咁都可能會冇事。咁但係反而咧， 惡搞啊， 係啦。反而咧，係咪咁解咧？即係如果我真真正正去咗迪士尼樂園，我 Disneyland 啦，今次係。咁咧就入去啊，好玩，影嗰啲相咁樣。跟住我 post 咗啲相，呢啲相我都係周圍走去同人 share。 係咯，裏邊因為佢又強調，譬如老鼠嗰啲全部係有造型，係有 copyright 噶嘛。 係喎，咁跟住咧，係咪咁都有事咧？因為而家嗰個講法就係話，你唔係嗱，你傳播首先傳播就基本上有事啦，除非你係得到咗啲豁免啦。 嚇，戲 房。但係嗰啲豁免就係要戲房成成咁樣。咁我唔係戲房，我齋影咗只我同米奇老鼠合照咁樣，好靚咁樣。哎呀，我都係覺得好中意咁樣，跟住就走去同人 share。我係搞去 community， 我係傳播，又唔係戲房，又唔係成，但我又冇問準啊 Disneyland。咁係咪死得我做？ 等於即係你有時好輕，譬如我自己同米奇老鼠影嗰張相，我嗰張相我攞嚟過膠整咗做一個鎖匙扣，我攞嚟用。 係係咯， 係啦，或者我攞嚟我朋友生日，我中意我將我同米奇老鼠嗰張相送俾人。 係咯，咁係有事喎、啊！喺而家呢個新 賣嘅唔得啦。 係啦，唔係嗱賣而家唔賣都有事、啊。 唔賣就係咯，唔賣都有事、啊。 因為你傳播啫嘛。而你又唔係落入嗰啲嘅 豁免，即係要惡搞咗米奇老鼠就得啦。 係啦，係啦，你走去將我米奇老鼠惡搞 變咗去做，變咗去做米奇貓咁樣， 米奇老母咁樣 就得啦，係啦。 所以咧，係啦，而家就係個荒謬之處會係咁樣。 等於嗰啲惡搞好少啊，等於你啲 Disney 又買咗 Marvel， 又買咗 Lucas， 之前有啲人搞過噶嘛，唔知即係將只米奇老鼠變咗係 Darth Vader 咁樣，唔知蜘蛛俠裏邊會遇到高飛咁咩？因為惡搞好少，咁係真係買曬啲嘢，可能 Star Wars 裏邊真走一隻。蜘蛛俠出入唔 嗱，你走去惡搞，譬如話佢 翻入箱冇俾人告，可能都惡搞， 係啦，你同你米奇老鼠應該想都係改咗做蜘蛛俠咁樣或者點樣，即係總之一個即係嚇 mixture 咁樣，反而冇事，好正正經經，我走去啊有個好靚嘅白雪公主咁樣影張相，跟住由你又走去 share 咧。咁咪有事啦，因為你冇惡搞佢喎，你走去將個白雪公主畫兩塊須喺度咧，可能都仲得，你冇咧。因為佢靚，所以咧同佢影相，跟住走去 share。 即係咁講， 反而有事。 政府好嘅，鼓吹你做得啲 創作做多啲惡搞，其實逼你去做多啲嘢， 係啦， 逼你用多啲腦去玩。 逼你去 是 去 先明白政府的用心良苦，林鄭大家咁死板。 同埋就係話，即係見到嗰、那個佢嗰個接納咗一啲，唔接納一啲個結果就係會變咗係一個咁荒謬嘅情況。我走去惡搞反而會冇事。 咁係咪惡搞先啊？ 係啦，係咪惡搞先啊？但係我唔想惡搞喎，有時喂，即係我影咗張。咪用，我覺得迪士尼呢個最好例子啦。我就貪嗰只嘢靚啊嘛，大佬啊，我做咩惡搞佢啫？我就貪佢靚，我先想同人 share 啊嘛。嗯、但係我冇，因為我冇惡搞，冇落入嗰啲嘅豁免，而我當然我就唔係賣錢啦。但係我真係我又係傳播喎，我又冇問獎阿迪士尼喎。喂，咁係咪變得好搞笑？ 但係你有時啲演唱會。不版權問題就唔俾你拍，咁呢個講明，你唔影啊，你偷影佢就違反咗。 係啦， 喺你個主題公園我影嗰啲嘢。 係啊。即係我唔會影響，我唔會因為 share 咗又影響你嘅收入噶嘛。我唔會因為 share 咗呢張相，啲人就啊見到你張相好靚，我唔去迪士尼。 啊，迪士尼有機會就嚟買啲門票，佢唔會門票入邊會唔有豁免，因為你可以俾咗嗰幾嚿水入場費，但係你影得全部冇事咧。係 啦， 你入場有好多條啦，你唔會睇。 同埋反而係會去噶嘛，即係見到你啊，同阿米奇老鼠同阿白雪公主影張咁靚靚嘅相，我會去啊嘛。係 咯， 其實所以咧。UGC 嗰種就比較 make sense 啦，嗰種豁免就係話 ，OK， 你呢個傳播係冇問準啊迪士尼，但係你唔係牟利，同埋你傳播咗係唔會影響到佢嘅收入嘅，嚇，咁、啊、咁所以咪冇事咯。 而家你好似你 Instagram 又好 ，Facebook， 你真係好多時啲人真係擺上去係咁俾人傳，你完全咁的，咁你即係普通就見到張相就俾人講咁，其實你就已經可能。成個 Facebook 搞一陣就拉咗佢 咯，係啊，咁所以即係大家就尤其是嗰啲嚇， 唔惡搞啊 Facebook 都 又或者嗰啲強國嘅旅客咧，咁中意嚟迪士尼咧，咁就其實咁啊，真係可以 因為除 了一嘢拉曬佢哋， 因為除咗柯斯平影相嗰啲，冇惡搞佢嗰啲唔惡搞，真係 嗰個就冇版權嘅，柯斯冇版權嘅， 即係惡搞佢冇柯到或者 係啦，因為佢個人冇版權，但係我講緊嗰個就係講緊。係只米奇老鼠，我啲 character 係有版權噶嘛，你要去複製 佢。連嗰隻字都有噶嘛，嗰個寫法嗰啲， 咁所以咧，如果嗰啲強國遊客咁中意嚟迪士尼咧，跟住佢又咁中意 po 相上去 Instagram 也好，佢哋冇 Facebook 咧，微博咧， 係啦，微博啊， 咁照計咧， 威力好大， 都可以賴嘢噶喎。 咁係啦，你中國都入咗 WTO 噶嘛，咁佢喺呢條條例上面，佢又有啲乜嘢法例？ 嗱，我估中國咧，佢個 case 咧，佢就 claim 自己係發展中國家咧，可能佢就會 豁免 攞豁免嘅，或者佢攞。一個extension 啊，即係遲啲可能拜唔知幾多年咧， 發展中強國 先至係啦，先至去咩去 所以覺得 履行嗰個國際條約。 佢要做強國時就強國，我要縮時候我係發展中嘅啫， 即 係 等於之前嗰個全球氣候暖化嗰個會啫嘛，去到嗰啲位佢咪話自己發展中國家，大佬 我留 嘅 啫，我留嘢 嘅，係啊，我要排好多碳嘅，所以你唔好叫我減排住啊。佢嗰啲位佢咪話自己係搬龍門，話自己係發展中國家咯嚇。到到你啊，哇！你走去搞一帶一路啊，走去訪問英國嘅時候， 派錢大家嚟，派錢大家嚟， 嗰啲就點會係發展中國家？咪咯，唉，真係 彈弓，所以彈弓手呢樣嘢真係冇得頂。 搬龍門彈弓手， 搬龍門 真係冇得頂嘅。 佢有佢啫，佢有一套真係唔夠佢玩， 唔夠佢玩啦，梗係聽我首歌先啦。 必要声讨，这是来用歌声唱出那些申诉。如今的颁布，仿佛警告，将香港倒数。条例看似好，却如绝路。去立明目，只想要反对声清诉。提出的那意图不需登报，我都可看到。如一机沿途伴着音轨，不用忌讳，以歌作证全心底。似进击，人人如何过这疯癫之世，问我亦无愧。以这歌讲述这一切。几多句持续唱了几多句，粒粒字然又在意中心里改编歌曲里，谁理音准不对，从这个到尽在世间兴衰， 几多句，无论结果要争取，仍撑下去，竭尽也对立法力拒，唱着心声没有趣。人方仍然踏步，到悬崖或海边也许永不知道，同心捍卫自由一起宣告，可跟天斗高，前面有几遭就如绝路，唱着时代之歌也可以给起诉，人崎岖这路途已歌曲记，却只准赞好，难服气法治尽被丢低，公义亦尽逝，于版权条文重修中作弊，无道理横行无凭要改歌给取替，问我亦无愧，我在歌宣泄这一切，几多句持续唱了几多句，粒粒字然又在耳中心里，改编歌曲里谁理音准不对，从这个倒进在世间轻碎，几多句无论结果要争取，仍撑下去，竭尽也对立法力拒，唱出心声没有罪，握着手同在高歌，人民齐守候，牵着走，怀着勇气说法不要收，几多句持续唱了几多句，多火焰如狂浪讽刺证据，改编歌曲里谁理音准不对，从这个倒进在世间轻碎，几多句无论结果要争取，仍撑下去，竭尽也对立法力拒，唱出心声没有罪，几多句能再唱几多句，这一世如无力还我心碎， 这一首呢又是另一首呢，即是网民去即是创作的一首抗衡网络23年的作品来的，不过这个就早一点，这个就是第一波他拱出来的时候呢，那就整了出来，那这首叫星轨啦，那原本的歌大家都知道天梯啦，那改词那位朋友呢叫做洗之机，机是即是女字边一个即是机机子啊，洗之机，但唱嗰個咧就係 C All Star 嘅超峰嚟嘅， 真係原唱者， 真係 其中一個原唱者啦，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嗰陣時整咗一首嘅，咁其實嗰陣時因為嗰陣時嘅焦點多啲都仲係喺呢個二次創作嗰度嘛，惡搞嗰度。咁所以咧就好多嗰陣時就其實都生產咗好多呢啲呢一類咁樣嘅惡搞歌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咧，頭先我哋嗰個討論幾有趣啦，即係嗰個究竟啊，一位遊客走去迪士尼。影同阿米奇老鼠影相，跟住 po 出去，你又冇惡搞，你雖然你又冇揾錢啦，唔係牟利啊，但係你又真係傳播咗出去，你真係 share 咗喎，喺 Instagram 喺 Facebook， 咁又冇事咧咁樣，所以咧按我嘅理解，真係可以有事嘅，同埋就係話，似乎咧。就係、是、鼓勵你咧，就係、是、一係就鼓勵你走去惡搞佢好過。係 啊， 惡搞咗咧，我反而咧仲可以落入嗰啲嘅豁免嗰度。 等於而家好多商場好多時有好多啲公仔啊，唔同啊，即係俾佢攞好多錢，真係買個版權吸引人去影。但係之前譬如好似你舊年可能嗱出邊又話過百隻叮當喺度， 哆 啦 A 夢講錯咗，唔好意思。 是但啦，有啦。 喂，咁你佢影咗相有版權，咁佢唔惡搞佢。 又或者嗰、那個即係嚇WWF 嗰、那個有一紮嗰啲熊貓咁樣。 係咯 係咯。咁 WWF 嗰只熊貓都係 WWF 嘅一個版權啦。我冇問準啊 WWF， 或者我冇問準啊哆啦 A 夢嗰、那個。跟住係啦，我 po 咗上網。 佢死咗都問唔到。 係啦，但係佢都有公司噶嘛，公司代理噶嘛，係。咁係啦，我冇問準啊哆啦 A 夢嘅公司。 咁我真係 post 出去， 搞佢， 係咯，我冇惡搞佢。 Facebook 嗰陣時俾人十班洗幾多， 係啊， 搞唔掂啊！ 咁如果喺新例裏邊咧，就似乎有問題啦，因為你嗰隻嘢，你嗰隻嘢嗰個樣係真係有版權噶嘛？ 係咯。 而我真係 reproduce 咗佢嗰個樣子出嚟喎。 係啦。跟住 share 曬俾咁多朋友睇。 我冇問準佢喎。係啦。咁跟住我再 share 喎。咁但係我又冇喺新例之下，我又冇惡搞佢喎。 係咯。 咁我真係傳播咗，咁咪真係有事咯。 係咯。 即係如果照條 formula 咁計，就接近係嘅喎。咁呢個係好大問題啦，即係變咗即係呢個新例相當奇怪。 大家真 係 冇影響，有冇影響乜？ 一係。你如果要 share 啦，你走去惡搞佢先，你走去加就哆啦 A 夢，幫佢加條須或者就整條裙俾佢。 係啦， 一係咧你就唔好再用電子媒介啦，大家咧翻去嚇石器時代。 係啦， 大家就 影相就曬， 影 菲林相先， 係就曬相，曬完相咧就入翻落相簿嗰度， 大家 分享咧 出嚟食飯， 真係分享咧就請埋班朋友係啦，去你屋企或者出去食飯，攞本相簿喺度傳閲嗰種 share 咧，啊實體嘅 share 咧。就冇事，照計係咪咧？都未必喎，因為你喺呢個 share 嘅過程，其實你都係一個，你都係喺度 communicate 緊。係 啊， 係 啊。 跟住如果有個人 篤灰 影低張相， 係啦，我影到你， 影低你係啦，將個相簿就，譬如我揸住個相簿， 係啊， 裏邊有隻哆啦 A 夢，我同佢影嘅，跟住 set 交到你手上，跟住阿 Lens 走去影低張相， 係啦， 跟住篤灰，喂，咁又死喎！喂，咁啊真係好大喎！ 係啊，所以大家憂慮呢個條例嘅問題，就因為你太多不明朗因素，你唔知 太，其實太戇居啊！即係你呢一個處理方法 係啦， 即係話政府 OK， 我係聽你民意，但係佢呢個處理方法只係好狹窄地加入幾個豁免咧，原來係有頭先我哋嗰種嘅情況嘅可以。點解啲網民會提出 UGC 或者 Fair Use 嗰啲，就係話就唔會有呢個問題啊嘛？即係我。嗰種 share 係唔係牟利嘅，亦都唔會影響到原本嗰個即係版權持有人嘅經濟利益嘅。我唔會因為 share 咗只叮當或者 share 咗只米奇老鼠，啲人會唔睇叮當或者唔去迪士尼樂園噶嘛？ 係咯， 得到 F 嗰個一樣嘅，即係嗰個冇乜經濟利益添啦。即係所以嗰種嘅開放式嘅豁免就比較 make sense 咯，你喺處理上。反而而家呢一種佢提出嗰種即係咁即係封閉式，只係總幾容許幾種豁免嗰種嘅方式咧，就會有一啲咁戇居嘅情況出現啦。 係啦， 即係可以係咁喎，相當之有趣喎呢件事咁樣搞法。 所以到時就係你條例都相信過嘅機會係大嘅。係 啊， 咁即係到時可能好多哇好煩喎。 呢個又係一個好好 good point 嚟嘅，因為咧。嗱、那個條例就即係禮拜三攞去二讀啦嚇，咁但係嗱政府提出嚟嘅一個修訂案咧就簡單多數過就得㗎啦，咁咧我知道咧即係泛民嘅嗱泛民嘅一啲團體啦，即係政黨啦，佢哋就話會提出修改啦。啊，黃毓民又話會提出即係903項嘅修改啦。 或者拉布啦，剪得㗎啦。 係啦，嗱第一咧就係、是。嗱，呢啲所有即係由議員提出嘅方案咧，或者係修改咧、修訂咧，就必須要經過即係分組點票嘅，因為呢個立法會嘅機制嘅問題啦。咁呢分組點票一定唔過嘅，因為功能組別嗰邊咧一邊咧一定唔過嘅。 OK， 即係任何如果你泛民提出嘅修訂，功能組別嗰一半咧就一定唔過嘅。咁你兩邊都唔即係是但一邊唔過都唔得噶嘛。 係啊， 分組點票就係咁樣啊嘛，即係佢嗰個恐怖黑人憎之處就係咁樣。咁所以咧。佢哋提出嘅任何修正案咧，其實都係冇可能會通過得到嘅。純粹嘅目的係用嚟拉布嘅啫。 拖拖。 咁但係拉布，我哋都知道，即係而家興剪布噶嘛，即係好似即係而且剪布係越嚟越兇殘，亦都係唔使理理由嘅。 係啦。 即係之前我哋見過，即係新界東北嗰啲剪布就係好離譜噶啦。吳亮星嗰啲。係 啦。 咁再之前係嗰個咩波啊，即係嗰個經濟。 嗰、那個係 啦。係啦，即係講嗰個叫咩話？陳建波嗰、那個係啦，又係咁樣去剪布係唔使理嘅，仲要鬧人嘅剪布嘅時候，即係鬧翻啲泛民啲議員嘅。 唔使驚，我知佢唔會過嚟打我嘅，即係長毛俾佢啫。 係啦，佢唔會打我嘅咁樣，即係仲要咁樣擺出一個咁樣嘅架勢出嚟。咁所以咧，即係其實係只係過咧，就似乎係一定過，只不過時間問題啫。究竟係拉布可以拉得 幾耐啦？ 係啦，咁樣咁所以咧，呢一個即係前景咧都相當即係灰暗嘅，我自己覺得。 咁啊，除非咧，即係除非只要係有係等，即係發生呢個等埋發叔嘅事件嘅啫，咁但係唔會有發生啩，冇咁邪啊嘛。 即係 發叔都 休息緊，休息緊，即係唔使點等， 唔使等佢， 等唔到噶啦。 係咯，除非啊，而家又話袁國強病咗，但係袁國強唔係 冇事啊嘛，出翻嚟 啦。 新聞好似話禮拜一會出嚟啫嘛。 哦，係啊，係 咯， 哎呀， 話小病啫， 咁快啊！ 即係大家係咯，即係幫大家。之前廣州話傳就話呢啲咁，其實話冇事咁，可能 哎呀， 可能便秘啊嘛，腸胃不適， 可能係 通個通， 通通攰啫， 通通 通通攰啫，係啦 ，OK， 咁就係啦。議員啊，似乎係冇乜事，即係唔會有等埋乜水嘅情況出現，咁所以 即係局勢都睇排去過眼㗎啦。 係啦，咁所以咧有啲咩行動咧，都要即係要同翻嗰啲即係網民，佢哋我諗佢哋都有一啲嘅諗法啦。咁但係咧，依度又必須嚟講一講啦，即係話喺佔領期間咧，咪發生過呢個疑似話呢個即係啊網絡廿三條要通過，於是就發生個撞啊， 係啊 撞呢個立法會嘅門口嘅事件咧，仲要拉咗 似係番外篇咁樣睇啲 係啦， 同佢整啱你出嚟再撞嘢， 冇錯。咁嗰陣時大家都震驚嘅，咁都話大後來知道係流啊謠傳啦。當時就唔係提出呢、這個即係網絡廿三條啦。咁而衝嗰一班咧，以我所知啦，或者以我觀察啦，或者啊，即係有冇其他網友也好，或者即係聽眾也好，或者啊 Lens 都係補充一下咧。以我所認識咧，或者認到咧，衝嗰班咧就並非我所認識嘅嗰班即係關注網絡廿三條、關注版權修訂條例嗰班朋友嚟嘅，應該冇乜啊，呢時冇嘅係。咁所以咧就 咁係咩人咧？有冇起到底尾咧？ 係佔領時間嘅一班 人 啦、 啊， 人咯嚇。 我 只可以咁講， 但係嗰期都混入咗好多人。 冇錯，係啦。總之喺佔領期間嗰頭嘅都人啦，唯有係咁講啦。咁所以咧，我亦都相信咧，即係尤其是經過嗰一次之後咧，我相信咧，即係因為我唔想即係公眾咧有一啲即係一路有一個印象就係覺得一班網民一來就係即係只係貪玩，第二就係即係橫慢得講理，第三就係相當激進，下下會用到肢體暴力，三樣都唔係咯。我想講 係咯， 三樣都唔係，即係佢哋唔係頭先講咗啦，佢哋唔係慢得講理，佢哋已經諗咗好多方法去平衡各方嘅利益。而當日衝門嗰一班咧，亦都唔係呢一班朋友嚟嘅，即係聽日會去開記者會嗰班咧，就唔係衝門嗰班嚟嘅。咁所以咧，即係佢哋亦都唔係話嗰啲即係會去到用肢體衝突。 因為你其實呢個意思，我創作得惡搞，你撇除咗話，我當然譬如你對政府不滿，有時會惡搞啲去諷刺政府、鬧政府。咁喺其他嘅角度上，其實提供好多娛樂俾大家， 有 時大家有時即係喂。好藝氣睇到張相啊，搞得幾好笑，幾過癮喎！你都會少少其實開好， 即其實係疏導咗一啲怨氣嘅， 係啦，疏導怨氣 有着數。 不過主要有時可能個原創者都未必諗到可以俾你咁樣玩法， 係係啊， 開心嘅。咦，你諗到我咁好嘢，咪即跟住你細個時，你啲人要成日即係你以前，所以講你廟街好多人都改出歌詞唱，其實呢啲係好早期嘅二次創作啦。其實係為一啲文大家。問啲即係為市民提供一種另一個途徑嘅娛樂，咁我就冇完全冇，我覺得冇傷害性。 冇㗎，咁但係即係而家嗰個例就係頭先都講過好多種情況啦，即係會有一啲好荒謬嘅情況會發生。譬如米奇老鼠嗰個例子係啦，仲好笑咗嘅。咁至於即係係啦，依一班即係網絡嘅朋友究竟會有啲咩行動咧？即係我，但係我可以預先講，佢哋就唔係嗰只好唔係嗰啲所謂好激嗰啲嚟嘅。係 啦。 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喺呢個成個審議嘅過程發生咗好大嘅議會暴力咧，我就唔敢包。 咁講係啦。 係啦，我即係如果你剪布剪得好粗暴啊，或者點樣啊，即係跟住裏面嗰啲即係建制派議員啲嘴臉係好衰啊，點樣成咧，我就唔敢包。又或者咧，可能呢一班網民。呢班朋友可能會發動一啲即係所謂包圍立法會嘅行動，咁跟住你又可能整班李思煙啊，整啲乜鬼啊，即係啊傅振中啊嗰啲 出嚟 搞局啊，即係要咩咧？咁就好難講，即係咧，我覺得政府咧真係要醒定定呢單嘢咧，其實即係其實係即係觸動到一個好大嘅。利益嘅，即係網絡上或者網民嘅利益，同埋我都係即係真係嗰個 咧，都唔止嗰度網係其實影響一般我哋日常生活添， 冇錯， 因為影響日常生活一部分嚟噶嘛，呢啲嘢上網 share 一啲圖片啊、音樂啊各樣嘢都好， 係啊，同埋即係再 深層次啲就係你真係影響緊一個資訊流通，同埋影響緊即係一個言論自由啦，亦都係即係嗰種頭先講過啦，嗰種寒蟬效應 咧， 係令到大家好驚，咩都唔敢 share 嘅時候咧，咁其實係好弊啦。即係香港你仲話要搞創意啊，整嗰啲咩創新科技局啊嗰啲，但係呢方面咧就喺度即係鉛製呢一啲資訊流通，係咪真係實在太搞笑咧？真係。可以介紹一下隻歌啊！ 咁呢個大家聽到隻歌都耳熟能詳啦，就嚟自 Plain Floyd 嘅就係、是、The War 嘅就係、是、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啦。 咁呢個就係 Con 嘅 cover 版本。咁點解可能揀呢個歌？因為即係上個禮拜見到嗰啲小朋友講話考試幾咁慘 ，TSA 啦，亦都有啲人懟佢個仔。個女就話：我幾開心啊！咁嗰啲 係啊，好中意考試。 係啊，啲覺得哇，教育其實都令人好諗起當年睇 Pink Floyd 嗰個 The Wall video 咁，好都好震驚嘅嗰啲。咁就咁，但係可能諗住揀即係 Pink Floyd 嗰個版本就比較，我覺得係佢就比較温柔啲嘅 ，Con 比較行啲。 係， 但係嗰個都好笑嘅，佢唔係惡搞 Pink 啊，即係 Con 就都認真，佢將 Part One、Part Two、Part Three 一嘢搞曬添，點解你嗰輯咩咁長？咁但係呢個片當年佢喺就係收喺第一張精選碟裏邊，跟住又俾好多惡評人。呢個係史上最劣質嘅點一隻樂嘅物嘅嘅 cover version， 好即係覺得佢哋即係可能係揀錯歌，啱有時你攞 Pink Floyd 啲咁經典嘅人嘅歌人嘅 cover 咧，當然大家對你嘅要求啊極高嘅，即係所謂做得唔好就會俾人哋鬧，嗰啲人都俾人鬧多過俾人哋讚嘅，咁當然但係問題 comment 得都好認真係玩啲嘢歌，咁啊現場玩得比較好啲嘅。同埋我主要嗰個其實佢可能淨係玩一 part 咪算得，冇將三 part 玩曬。對喎，但係呢個人即係拍 part 都拍啲分開噶嘛，都唔係懟埋一次過搞嘅。 唔係呢啲咪就係咧嗰種情況咯，就係因為佢改得唔夠離譜啊，即係唔夠惡搞咧，反而喺新例度有出事。 出事啦，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出事例子啦。 冇錯，就係咁樣咯，即係佢個唔夠離譜啦，就係。係 啦。 咁但係咧，頭先咧，我一路都有講啦，就係即係嗰個唔知個行動啊前景會點樣啦、啊？咁但係咧，所謂前景咧，我又聽到咧，即係政府嗰邊咧有啲好得意嘅講法嘅，就係咧佢話咧，即係佢哋都即係叫做有誠意諮詢啦，即係即係亦都有聽一啲意見啦。不過就揀咗一個咧，只係即係接收一部分意見嘅處理方式，咁就會咧。我哋頭先講下就發覺咧，原來咧可以發生啲好荒謬嘅情況嘅、 啊， 即係唔惡搞 就中， 即係唔惡搞仲大鑊，惡搞就反而冇事，係啦。咁但係咧，以我所知咧，即係都聽過一啲即係佢哋嘅政府嘅講法咧，就係話咧，佢哋咧都知道即係有收到啊，即係呢啲意見咧有關於 fair use 啊，或者係 UGC 啊呢一類咁樣嘅豁免嘅意見咧，我哋係有聽到嘅。不過咧就係希望咧就大家咧就先過咗個法例先。 又係呢個 過先，之後咧我哋會認真檢討，同埋咧 當日23條堅都話過先， 冇錯， 過咩 一樣，或者反國嘅國教都係 過先， 過咗先，我哋會再檢討。而家佢一樣啊，即係都有呢一個講法嘅，就係話咧，我哋真係因為佢就話咧。因為咧，其實呢一個法例咧，都真係照顧到部分嘅業界嘅利益，亦都咧可以令到我哋咧，即係政府咧可以履行到個國際公約。咁所以咧，真係快啲過咗先啦。嗰啲意見咧，我哋係聽到嘅。嗰啲豁免嗱，今次我都叫做咗好多嘢啦，即係接收咗你哋嘅意見，加入咗好多嘅豁免，你惡搞唔使驚啦咁樣。咁你話 fair use 啊，嗰啲係 好嘅， 係好嘅。不過，我哋過咗先啦，我哋之後咧， 即係騙子嚟講啊，俾錢我先， 係啦， 係 啦， 我唔係呃你嘅。 之後我哋再諮詢， 係啦， 即係再檢討， 係啦， 佢係咁樣嘅講法。 即係等於而家嗰啲高鐵乜鐵嗰幾百億，俾咗先，過咗先， 冇咗先，係 啦， 起好咗先， 係好嘅， 起好咗之後先再仲裁， 再仲裁咗， 有啲咩責任之後再算。 因為佢有咁， 冇錯， 搞 咗先。我個例子就係裝修啦，就係裝修搞到一撇屎，仲要 找數先， 日日同你加錢啊！ 係啊，我啱啱新係奇景咗咯。 係啦， 跟住咧大裝修完， 係，但係咧個而家嘅做法就係話繼續揾佢做埋先，做啦做埋，可能要遲唔緊要，做埋先， 做曬先， 跟住先再告佢，再同佢拆掂， 再拆掂， 係唔會咁噶嘛？正常你梗係換 Q 咗佢啦，係咪先？ 換人啦， 換人咯，唔係咁喎。香港政府係好特別嘅，就係咩都係咩咗先，而家一樣啦。佢過咗先，同埋咧，我哋都聽到一啲政府嘅講法咧，佢都話咧，其實佢哋喺呢個協調各方利益嘅過程裏面咧，過程裏面咧，其實都做咗好多嘢嘅，即係譬如話咧，曾經啊，即係佢人即係有講過，即係可能有一啲來自即係業界嘅又話嗰啲嘅分子，可能咧好堅持咧，就想話hyperlink 啊，你去 share hyperlink 咧都會有事啊，即係佢哋一啲業界係想咁樣同政府去咁樣 lobby 個政府嘅。咁政府咧就話唔得，即係啲網民都講咗 hyperlink share，hyperlink 咧係即係好普通嘅嘢嚟嘅。如果咁都有事咧，就好大鑊㗎啦。 咁我哋咪反應好大㗎啦。 係啦， 哇！要放煙花， 冇錯，即係佢已經做咗好多嘢㗎啦，已經好感激啊！真係，即係話 佢咧就已經盡量平衡，好辛苦啊，好辛苦咁樣平衡各方嘅利益，有一啲業界嘅，係啦，有啲業界嘅一啲份子咧，我都不惜啊，要去即係頂住佢，為咗保護你網民，哇，可以有 share hyperlink 嘅權利。 所以乜都係話，原來佢要鼓出你去惡搞，即係政府係好嘅呢件。 其實原來 係 咁，我哋誤解咗，係喎。 梁振英成日話你哋唔明咁做緊乜咯？係，終於明咗一次啊！ 係啦，原來佢係鼓勵你哋惡搞，鼓勵你去戲房。你甚至乎咧正常想 share 相咧，如果嗰啲係有版權嘅問題嘅時候咧， 所以咪啱 該你我搞， 啲人咪攞個老婆張相，跟住幾隻龍蝦，如果冇心你唔變，全咪賴嘢咯， 冇錯， 你變龍蝦因為 OK 啊， 就 係係喎，所以嗱佢 OK 喎，以身作則， 冇錯，係咯， 係喎， 唔變就咁出嚟就出事啦，個女。嗰張 Halloween 相得人驚，你冇惡冇加啲啦，就加都咪 加咗就冇 鬼都冇事啦， 係啦，咁就冇事，即 係明啦。 鼓勵惡搞原來， 即係佢變咗毛澤東嗰張相搞咪冇事咯， 係啦， 嗰張嗰張 叫喎，即係原來佢即係真係喺度鼓勵。 佢中意啲人將佢將阿老婆變咗龍蝦，自己毛澤東佢想做 咁先 J 到啊， 係啦， 即係對住個老婆紅蝦相先 J 到，正常樣反而 J 唔到。 咪大家明白個用意啦，好深層次嘅嘢呢啲。 唔怪之得啦，即係佢係喺搞創新科技局嘅同時咧。 唔係點解攞咁緊要搞翻創新科技？ 係啦，原來咧， 阿局長講講講，我都聽唔到講乜。 係咯， 幾深嘅啲又我搞，係咪我搞？佢真係聽唔到佢講乜大佬。 但係咧，即係喺呢個同時咧，佢就通過呢個法例，通過呢個修訂咧，就鼓勵大家去惡搞，其實係即係刺激緊香港嘅創意。 創意 哇，真係用心良苦喎，真係多謝曬。 終於有條條啦，大家覺得依係咩啊？ 得政喎， 得政啊，好難都有得政啊嘛。 唔係咁咁係咪應該要？ 嗱，我哋我搞緊啦，張件事 係。 咁我哋咪冇事，唔會俾人封台啊。 係喎， 我哋一定將嘢調轉嚟講冇事嘅以後。 哇，好 即指鹿為馬，其實 冇錯係啦， 啱咪即係推上翻中國 係啦， 去翻 鼓勵香港呢一種指鹿為馬嘅精神，即係一種咁嘅價值觀，同埋咧係要令到你咧要轉好多轉先得啊，即double 啊 ，triple 啊， 系啊 ，quadruple 嘅 negative 咧， 咁提供啲年青小朋友個腦軟咧，反正考個咩，講咩， 咁就可以考 TSA 啊，就考得好好啦， 系啦，系啦， 系喎， 唔係你唔識考嘛，啲 training 嚟噶，啲 training 嚟嘅， 但唔應該 training 唔應該由細至大咩？咩由大？ 咁我哋讀後生年代未有電腦嘛，追與時並進，而家咪追翻。嗰個科技嗰 啲，即係驚啲後生仔陣時聰明過我哋得滯， 係啦， 所以而家就要催埋我哋， 係啦。 哦，明 好深嘅呢個嘢真係， 哇！仲有人口政策喺裏邊，即係解決埋呢個人口老化嘅問題，甚至乎可能解決埋呢一個，即係大家因為咁用腦得咁緊要啊，係 啦， 所以咧就唔會有呢個腦退化症， 係啦， 所以解決埋呢個健康嘅問題添。 所以阿邊個吳騰先話係咪飲完水延年益壽？ 係啊。冇錯， 又係有用心良苦，原來轉嗰份就飲完水，你會長命啲，所以靜靜地幫你裝咗，你唔知道。 我哋真係錯曬咁樣， 錯咗，我哋所以錯咗。 我哋錯咗，即係其實政府係啱嘅，即鼓勵創意就係、是，總之係鼓勵大家惡搞。你以後總之你 share 乜嘢咧，你惡搞就冇事啦。 係啦，你唔好就咁 share。 係啦， 係啦。 即鼓勵創意，即係話咁。如果係咁，我哋係咪應該要取消聽日即係鼓啊？啲叫嗰啲網民。即係取消聽日 個 press 即係可能俾阿阿連話大家將惡搞一扮啦，扮龍蝦又得，扮咩都得出嚟。 即係你既緊要惡搞，你 政府連 仲大鑊。 嗱，嗰班 Halloween 咁受歡迎啦，所以點解Halloween 成為將國慶變 Halloween 得？咁唔使煩啦，咁咪由得佢過咗算啦，而家咁樣係咪咁解咧？ 因為我哋對呢個政府係覺得唔 其實 唔明白嘅， 真係好難明喎呢樣嘢，即係正常人係好難理解。 咁正常人梗係明到啊！佢係乜？佢地位超然啊嘛！咁即係唔係我哋一般人嘅思維？ 係喎， 我哋即係個平民， 提升緊我哋嘅水平， 係啦， 令到我哋都可以向超然而邁進， 係啦。 哇！真係估你唔到啊，梁振英， 真係估唔到嘅呢樣真係。Today, unofficially missing you. 開心，即係我為咗做創作嘅嚟緊好大機會，好以更多空間嚟亂咁創作。我中意亂， 即係由二次創作就變咗係亂咁創作。 唔止二次啊，無限次創作啊，大佬個世界咁扭曲咗。 係咯，總之大家咧以後咧就做任何嘢 share 任何嘢咧，都走去惡搞或者將佢咧調轉嚟講。 咁冇辦法，而家你嘅正成個社會生態，你用正常嗰、那個。是啊，反而是奶嘢 嘅。是啊，即系对于你头先讲嗰啲高铁超支嗰啲咧，即系正常你唔会咁样处理噶嘛，即系你对于屋企装修你唔会唔换人噶嘛，咁样当你搞到咁大镬， 系啦、 啊，吓、啊、又烂晒尾，即系整到烂晒，掘开晒，但系又 系啦、 啊，跟住仲要问你拗钱、啊， 唔系啲我啲钱嚟啦，我有交税噶嘛，即系不过真系交税交得好唔强嘅真系。 系啊，真系，即系但系咧，我谂而家咧个政府就喺度完美示范紧咧。即係咧，呢啲就叫做惡搞啦，呢啲就叫做戲房啦。大家以後跟住咁做咧。 有啲定義邊個嚟嘅？ 誒、欸，就係、是、佢話咧喺個諮詢文件裏面咧，都係根據呢個牛津字典嘅。 香港回歸咗中國，點解你啊？仲有英國殖民地，梗係睇牛津字典啦。你點解唔係睇康熙字典咧？ 或者、這個、 回歸咗啦嘛？咁你又話要去殖民化， 係喎、啊？ 咁你仲要睇牛津字典咧？點解？ 係咯、 啊，係惡搞嚟㗎，玩你又係。即其實嗰本係康熙字典，不過順便點我搞即係咧牛津 變咗係啦，又或者牛津咧，佢係講緊牛頭角官津， 官津嗰度係 啦，津貼小學 咪咯， 係嗰間小學出嘅。 咁你啲成日乜嚟要用牛津字典定義咧？ 係，總之咧。我哋咧，即係而家個政府就訓練到我哋咧，就係、是、所有嘢。 所以我哋將啲惡搞大家開心啲啫，好認真去改就已經拍嚟拍凳啦。 反而係啦，認真去改嘅話，又喺 認真 去 輸了， 係啦，認真變拉了啊！而家 係啦，即係唔好認真。 係啦，即係而家係會拉嘅。你咁認真就係會拉嘅，即係等於咧，其實咧之前都有啲網友咧，我諗佢最大嘅擔心啊、 嗯， 最大網友嘅擔心就係咧啲 C V 啊。驚呢個 DCV 會冚檔啊，因為新例會過咗之後， 係嘛？ 嗱，因為咧 DCV 呢個網站咧，佢就 share 嗰啲即係日本嘅一啲嚇 AV 啦，啲好嘢啦嚇，咁應該就冇問準嘅，我估 冇嘅， 我當冇嘅嚇，咁冇啦，咁而佢又冇惡搞佢哋喎， 冇喎，係咯， 冇惡搞啲鹹片喎，冇惡搞啲女優喎， 惡搞咗俾人炸都咁惡，大佬 係啦。 咪咯， 唔跌入即系冇恶搞冇戏房啦，冇豁免，于是咧佢传播出嚟喎，咁于是咧 一分享 佢就犯法啦，咁、哦、就可以拉得啦啲 CV， 咁所以就惊啦，咁所以如果一旦咁不幸呢、這个就或者应该好正常，唔系个条例过咗咧，我哋唯有咧就要 advise 啲 CV 咧，或者啲网友咧系啦，如果想继续睇咧就唯有恶搞佢， 咁你冇留 啲咸片， 咁你冇留将多多嘢结 key 咗啊，你分个头上去咁啊，大佬点睇啊？喂，搞唔掂喎咁樣，你知邊只龍蝦就好似咁搞唔掂喎，咁唔好我喂呢啲我搞都唔得喎，啲真係我又唔可以搞。 但係唔犯法喎、啊，即係咁樣就咁樣先至唔犯法。 係真係慘， 即係原來係挑更加另一方面咧，挑戰緊呢個網民嘅忍受嘅能力啊。 係啦， 即係如果你咁都定得順咧。就變咗，即係譬如話，你將波多嘢嘅呢個頭變咗做小黃昏， 係小黃昏係哇！ 如果大家咁重口味得咧，咁 冇嘢唔得啦，咁 就係啦。第時咧，小黃昏去選嘅時候咧，大家投票俾佢咧，就變咗好理所當然。 好開心哇！咪咯， 係啦， 即係 啊陰謀好多 好多陰謀， 好多陰謀喺度啊！真係 即係嗰啲係咯，你另外嗰啲網站好慘，你都即係都成日即係影響我哋嘅日常生活。 係啦，嗰啲係日常性生活嚟噶嘛，嗰啲係。 所以其實最錯都係點解人發現咗有 internet 呢樣嘢咧？翻原始時代咪冇事咯？ 係咯， 翻以前嗰條咩都冇。 係咯，但係都唔係啊！我先講過啦，即使係一原始時代冇得咁樣分 享。篤灰啊！ 篤灰，因為你有，但係有篤灰嘅情況啊嘛。 咁啊，篤灰原來由中國由人類開始已經有篤灰嘅嘢嘅。 但係中國係即係將佢發揚光大啊嘛，篤得好勁嘅，尤其是經過文革之後。 係啦， 即係中國嗰啲篤灰係簡直係國粹級嘅，即係國技嚟噶嘛。係 啦。喂，咁想問篤灰嘅字又點樣出嚟啊？我哋講 就係、是、有同佢有關， 又 係 牛津事件嘅， 又係同呢一個 唔關牛津事嘅， 唔係關。網絡廿三條線， okay. 就係嗰陣時衝門開始嘅，就係、是、嗰次衝玻璃， 是 就係、是、嗰次衝玻璃，因為咧跟住有另外一個媒體咧，即係網上嘅媒體咧，就影咗即係有份大隊衝門嘅人咁樣，個係嗰條片同埋個樣啊，講咗佢個名字出嚟，咁跟住嗰個被點咗相嗰個人嘅所屬嘅團體咧，就話嗰一個網絡媒體就篤灰， 唔係咁篤灰， 篤灰就咁嚟嘅， 唔係咁篤灰， 即係或者將佢 你形容叫篤背景，點叫篤灰咧？ 灰係即係好似話係同呢一個跳灰啊嗰、那個有關嘅，即係嗰啲監躉啊嗰類嘢有關嘅。 我仲未錯，我唔識添。 係啊，唔識嘅，呢啲要問一下。我哋有另外一位主持，佢以前係做懲教處嘅，但係好似話 好多啲 terms 有趣。 但係好似話咧，篤灰佢都未聽過， 好深啊！ 即係呢個係新嘢嚟。 你有冇 check 過湯字典有冇？ 湯字典應該冇。 英文 牛津字典都冇， 系咪想譯咗英文先？ 網絡大典就有，系啦， 大典 系啦。 哇，呢啲好緊要 嘅。但係其實所有嘢都係即係完全係通嘅，即係呢個篤灰呢個 term 亦都係因為呢一個網絡廿三條嗰鋪假網絡廿三條衝門嗰鋪而即係為之廣泛應用。 係咯，以前都叫篤背脊噶嘛，通常聽到好多年啦，有啲進化咗。 冇錯，而家進化咗。即係你其實你都之前都未係好聽過呢個 term， 我未咪睇住，即係近期先聽到， 係， 所以咪都有好處，學啲新嘢， 係， 知識日都袋緊落袋， 係咯， 學之不盡， 係啦。咁但係如果因為個新例之下，我哋嗰個節目要冚期咧，咁就冇咗呢啲即係流通知識嘅機會咯，又要過九咯又。 咁我都可以去翻達達地擔凳仔大家傾偈咯。 都得嘅，又俾人篤灰。 擔凳仔篤灰，特首唔知擔凳仔話落區咩？我落區唔驚啊？你咩啊？ 係佢咁講。 我落區冇問題，點解我唔記得佢嗰個講法？ 佢落區係唔記得咗啦。總之就話佢要即係會聽民意嗰類啦，擔張凳攞本牌子簿咁樣啊嘛。咁呢個已經唔存在咗好耐㗎啦。呢個係佢嗰陣時競選開賽。 咁啊係，用 iPad 用。電嘢仲攞牌子簿，你買牌子簿難啊！而家邊個買牌子簿買唔到？ 攞接凳，接凳唔係我哋咁坐噶嘛，接凳我哋 扮噶嘛， 扮噶嘛，係啦。咁但係 你攞接凳邊個武器咪惡搞？ 係 本身凳嚟， 係 即係冇錢惡搞咗。 係啊，惡搞冇錢，總之 可能齋坐有錢啊。 係啦，即係話咧，香港咧就將會變成一個惡搞之都啦，因為咧。惡搞係唯一咧，唯一係合法嘅事情啊！ 好喎、 啊，好喎、 啊。咁你即係香港成日話以前啲電影啊，之前喺亞洲好有創意的地方， 係啊係啊， 得咁多年啊，呢、這個起頭啊， 起圍啦呢鋪，真係 可以反擊，係啦、 啊。係喎、啊，喂，真係要多謝曬呢、這個即係林振英政府嚇、啊，將呢一個廿三網絡廿三條重新嚇、啊、推出嚟喎，真係。 咁好啦，咁下個禮拜幾開始？ 三係啊，嚟緊個下個禮拜三。就會恢復呢個二讀啦。 估計會唔會拖得好耐咧？定係都係？ 咁嗱，根據我哋頭先嘅分析，即係原來鼓勵緊香港嘅國搞啊、文化同埋創意，咁其實就大家就唔可以反對佢啦。咁講係咪啊？即係咁啊，好快過咗佢啦。 咁大家有好日子過係嘛？ 甚至乎係大比數過添，唔使反對啦。即係叫啲泛民議員， 即係甚至要等人大比數。 係啦，係啊。 咦咁樣， 係啊， 都幾好笑嘅。 係咁，當然我哋而家呢個講法都係一個惡搞啦。 惡搞啦，你唔係咁惡搞係好難過日子嘅呢啲。 係咯，如果唔惡搞，即係同埋而家加上同惡搞係合法，即係反而係令你甩爛啊。 係啦， 惡搞先至係你即係生存之道啊。而家係咁樣，所以咧， 而家你發覺嗰時啲人。講嘅嘢係真係亂嚟，你上到法庭，即係而家你高鐵已經係個亂搞，整嘅幾惡搞，俾錢乜你俾錢得嘅。 係喎，唉真係，咦？但係我哋喺度講，我好似發覺未介紹頭先首歌。 係喎， 因為淨係掛住問你，喂點解唔好笑咁樣？唉，其實都其實都播過噶，頭先嗰首咧都係 J.C. Lee 嘅，就係嗰一對即係韓國媽妹嘅 Officially Missing You 啦，咁都係一個 cover version 嚟啦，即係原本 Officially Missing You 咧，我唔記得咗係邊個原唱啦，已經即係呢一個。 嗱，咁啊助咗你揾翻原唱啦， 係啦， 啱啊就得，跟住如果好聽，可能你會買，或者你會睇。 冇錯，係啦，呢一個就係即係呢個就係原本所謂即係鼓勵你二次創作啊，或者資訊流通啊、言論自由嗰個嘅好處咯。係 啦， 咁但係而家咧，香港就 OK， 佢都俾你做呢樣嘢，只要你惡搞就得啦。 係啦， 唔惡搞咧就反而會拉你。咁呢個咧就係呢、這個即係、就是、香港嘅國情啊，即係獨特嘅國情。 國情發展啊， 係啦，即係中國嘅國情咧就係咁特別嘅，即係可能喺呢啲情況咧，我哋仲係一個發展中國家。 版權咩修訂條例，所以大家點解冠以一個別名咩叫做網廿三條？想明白，想明白到其實嗰種恐懼性係點樣？ 係啦，就好似把刀當年啊梁愛詩講話，把刀行住喺你個頭度遮，就唔會劈落嚟嘅咁樣。 即係咁冇辦法，你過到網絡廿三條，咁你堅嘅廿三條都遲早會有一日殺埋嚟㗎啦。 我都似㗎啦嚇，咁但係即係我哋而家睇下。 特首話咪係嘛？冇話咩？ 佢話今屆好似咁講啦，現任嘅政府。 佢講乜嘢都唔需要記，唔好需要記，因為佢歲歲日變得。 係冇錯，即係而家就好似話冇即係計劃， 冇計劃 拱出嚟。咁但係你點知佢啫？係咪？ 而家冇，佢突然之間瞓醒有。 即係等於張家輝咁講，而家冇，將來會有。 喂 ，make sense 成件事， 系啊，所以 完全系合邏輯嘛。而家冇， 系咯，佢可以話我搞啫嘛，我話冇都係我搞啫， 系咯。 咁所以喺呢一個惡搞之刀裏面咧，大家咧就真係唔好即係佢講啲乜嘢咧，即係千祈唔好信， 係啦，即係需要欣賞香港， 係啦， 好欣賞， 欣賞香港，係啊，即係 又 係 覺得冇得頂， 整個大 project 叫做欣賞香港出嚟啊，真 係呢個就係、是。有係咪大家要夾？即係啲商家又係大家要貨錢出嚟搞生意。 我諗要嘅，政府帶頭咁啦嚇，咁都係想刺激呢一個 經濟 旅遊業嘅啫，唔係經濟旅遊業。 喂，佢多咗迪士尼影相。 係，但係記住。 你覺得我搞？ 記住我搞，米奇老鼠。 係啦。 變做米奇老母。 係啦。即係白雪公主記得 key 啊，小黃蜂個頭上去。 係啦，冇錯。 係啦。 唉，咁啊，好啦，咁啊，聽日咧，記住啦，提多一次啦，聽日三四點間啦，總之喺呢個菜街咧，就會有二次創作關注組啦，同埋劍本戰士嘅一個即係反網絡有三條嘅一個記者招待會嘅，咁大家去撐下場啦。係。咁啊，嚟緊亦都密切注意咧，呢、這、一個總之禮拜三咧就會 條例啦，係啦， 就會二讀啦。咁啊，大家密切留意呢件事啦，因為呢件事咧就即係 影響都好有關， 影響好大，係啦，除非大家只係想以後惡搞到日啦，否則咧真係要留意呢一單嘢。係，好啊，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唔該曬 Terry， 好 又嚟幫手，好，好啦，拜拜， 拜拜。 黑警示弱，胡亂拉人，檢控，作不實證供，然後撤控。Andy 還鼓勵說： 你哋冇做錯，香港人，你為何不反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讓。还说通过之后，中央便落实基本法中普选的承诺，优化无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说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为何不反怒？ 高官落区，宣传政改，林郑要市民千万不要阻止他们。梁振英说：落区难唔到我噶，这样挑衅的态度是有商有量吗？ 香港人，你为何不反怒？ 水货客严重影响民生，市民自力救济，商家们和政府却赖他们影响旅游业，用尽宣传机器抹黑光复的市民。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